以兼顾两者，在国内提供加强剂的同时，继续将供应过剩的疫苗提供给其他国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表示对缅甸局势深表关注，又指缅甸军方之前发动政变推翻文人政府，他呼吁东盟采取联合行动，以敦促缅甸军政府结束暴力。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就在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上表示，中方支持东盟任命文莱外交主管部长艾瑞文为缅甸事务特使，希望并相信艾瑞文将秉承东盟各国的共同期待，运用行之有效的东盟方式为协助缅甸处理问题作出贡献，而在这个过程中，中方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又说应该警惕各种伪多边主义，尤其要抵制假借多边主义在地区内挑动集团对抗，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不应被架空，现有的成熟区域合作机制不能另起炉灶。天气方面，同热带风暴卢碧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琉球群岛附近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周十点，卢碧集结在汕头东南偏南大约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和福建内陆。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雷暴和狂风，稍后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30点，升103点，成交金额4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8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2点，跌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8.2。升个四，美团系219.4，升5.8，阿里巴巴195.7，升3.7，中芯国际27.6，升7.5，快手96.8，跌8.4，盈富基金27.04，升1毫，比亚迪股份274.6，跌6蚊，网易系138.3，跌5.3，吉利汽车28.35，升1.5，恒生中国企业96.38，升3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7，英镑10.801，瑞士法郎8.571，澳元5.744，加元系6.203。新西兰元5.481，欧元是9.205，每百日元对港元7.0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43。日经平均指数报27639点，升55点。港金现价报1678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97美元，卖出1809.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岛道去翻黄竹坑道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带咧就车多。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咧就比较挤塞。另外为了配合强 强制检测安排，石硖尾街介乎巴域街至到大埔道的慢线仍然封闭，就是封了一段的石硖尾街介乎巴域街至到大埔道的慢线。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小朋友有咩愿望啊？ 我好想我妈咪咧英文叻，教我考试啊！ 你揾我嘉明妈妈啦！ 我想妈妈同我一起玩啊！ 咁揾我敬文妈妈咪 fit 晒咯！ 我想爸爸成日讲嘢氹我笑啊！ 我知道爸爸仲唔系最佳人选，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蔡敬文、 侯嘉明、 方子豪 玩玩星期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Two， 国剧八三零号手就位， 一个年轻士兵加入国家精锐部队去学习做军人，最终成长蜕变为中国火箭军王牌号手嘅故事。 我想做策发控号手， 我要做通讯号手， 我要做指挥号手。 只要你哋肯努力嘅，肯定可以坐到你哋中意嘅号手位置。我睇好你哋噶。 星期一至日每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号手就位。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身形都轻盈噶，不过不是重点。九道痕迹代表住 Cap 九种不同面貌，而轻盈唔系讲紧佢嘅体态，而系心态。点样以轻盈嘅姿态去面对呢个沉重世界呢？作曲王贤、邝子乔，填词王乐怡。林奕琪、监制 Edward Chan、苏豪、邝子乔，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王贤《轻盈》。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喺一个森林入边，有一个公主瞓响度，喐都唔喐。有个王子经过，佢就谂啦。 佢一定是传说中的睡公主啦，等我埋去射佢一啖，救醒佢先。 千祈唔好射啦，你嗰个好臭啊！ 但系我想救你啫嘛。 无端端，点解你要救我 啊？哎呀，头先你喐都唔喐，你唔系食咗巫婆嗰个咩毒苹果咩？ 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梗系听埋先啦，傻仔。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四早晨，我系梁继章，10:14。 我系周四睿。 你讲 死你，我都估你系周四强， 周四萬咁样好 好正啊！今天你仍然都稳定啊，今日一样系多云间中嘅骤雨，不过咧就冇晒嗰啲咩雷暴啊或者诸如此类嗰啲啊， 好干净啊， 难讲啦，少少就 唔知道啦。今日雷暴同埋狂风，稍后咧各部地区雨势都系比较大嘅，咁所以大家大眼把遮啦，冇搞错噶啦。吹和至清劲嘅西至西南风，零及高地间中强风，海有涌浪，未来数天仍然有雨。周末期间啲嘢天色逐渐会好转啦。 其实觉得佢个名字应该叫做天气将， 梗系 佢每一日一落嚟嘅时候，我自己 一定系天气先生， 间久唔久又讲， 梗系啦。我哋嘅天气将， 玩日遮住佢， 咩都好啦。最紧要大家心情，心情永远系明朗、晴天、开心，好唔好啊？ 好。 Touch me in the pouring rain, 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ander far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And you come to me on a summer breeze, keep me warm in your love, then you softly leave,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are. 欢迎我哋节目啊！好，早晨，早晨，风骚发人吓，啊，咁今日咧喺网上咧睇到一个咧嗰啲网民嘅讨论嘅话题，就话咧喺小学嘅时候做过啲乜嘢最佢形容为黐线啊，或者因为难忘啦吓，即系一啲好。 荒謬嘅事情咁樣樣。佢試過咧，有個老師唔俾一個同學去廁所，其實細個嘅時候咧，你唔俾佢廁所咧，佢真係可能會賴喎。啲細路仔嗰啲容忍度咧，係啊， 點解唔俾佢你？唔俾 佢唔俾佢？唔知啊，佢又冇講 喎。曳仔成， 可能佢 成 日入去， 係啦，又去玩， 係啦，即係有啲 bad record， 老師就覺得佢玩嘅就唔準去，或者又有個可能性就係就落堂啦，佢就落堂，咁你忍多一陣啦，咁樣。咁點知後來咧落咗堂之後，佢走喺樓梯口屙尿咁樣，係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網民留言啦。 咁我諗自己都要食翻啦呢啲嘢，嗬，係咪先？ 唔食都要抹啦。 咁啊，即係我嘅意思係話，佢呢一個咁嘅責任啊，到最後尾嘅就遲早都係自己食， 自己受翻， 自己抹翻， 自己受翻㗎啦，唔好傻啦。 另外一個咧就係細個嘅時候做風紀，你有冇做過風紀啊？ 有。 知唔知咩風紀先？ 我知 係 啦， 有個有個章嘅一個長手臂就維持啲序嘅，好威嘅嗰陣時覺得做風紀係啦， 冇做過。 佢係細個做風紀咧，同個女副隊長即係兩個啦，依個男仔嚟嘅，守樓梯嘅時候，佢無啦啦啜咗我一啖。 哇！正啊，可以咁樣咁樣。 點解按 duty 要啜人哋一啖？ 點解我嗰陣時候守風紀冇話俾我聽有咁嘅著數嘅？ 但系嗰个女队长，个女队长可能又好似 忍唔住咯， 老芬咁嘅样，你都中意啊？ 冇所谓，系啊，有人中意好过冇人中意啦。 我唔知马小强，你读小学系咪已经咁高啦？我细个嘅时候咧，即系读小学嘅时候咧，所有女仔都高过我噶。 你而家都系啊？如果你而家翻学嘅，应该系所有男仔过你。 矮人技艺， 矮人 开始 改过，五十步笑一百步。咁所以咧，其实当时咧，我啲女仔咧，对于我嚟讲咧，系唔吸引嘅，因为佢哋哇咁高大，个个都即系成个头。 吓，点解唔吸引啊？睇个样嘅啫嘛，同埋睇身材啊，睇你。 中意 细路仔唔识嘅， 即系觉得好似姐姐咁，个都咁高大， 系啊， 系啊，咁 咯。 咁 我就会食住你， 系 啊，所以唔中意嘅。不如我哋讲下我哋自己小学啊。 好啊， 我哋小学嘅时候，其实基本上你系一个点样嘅小学生嚟噶？ 我系一个永远都系高吓，俾人哋 你系咪永远系咪坐最后噶？ 系啊，好冇瘾嘅。 排最后， 其实坐最后唔好嘅咩？ 梗系唔好啦，又坐边边，即系嗰啲赛外边疆位，又单丁位， 又俾人哋按花名系咪？高佬全啦，定系系啊高佬 啊，都 啦 怪人 啊，一定有科学怪人啦。 系啊，即系 面又 长面怪啊， 系咪咁长噶块面？ 仲会长啲添， 好多地方都长嘅。 哦， 手啊、 脚 啊，系啊，头发啊咁咯， 生在条命唔长。 呢个唔知暂时唔知，暂时 唔知，挨到今日对我嚟讲算 已经好赚噶啦。我一日都系赚翻嚟，赚到老人家讲嘢咁。 系啊，细细个已经俾人咗，因住收尾嗰两年啦，啊到而家都倒霉， 倒霉收尾嗰两年 啦。 喂，但系马小强嗱，我唔知 Sarah 啦，我估佢应该都系坐前近前嗰阵。 我梗系啦，我都冇 高班主任啊嗰啲，我觉得好正。 我冇高过噶嗰阵时校。 我啱啱相反，我真系成日觉得咧坐第一行咧，第一有两个唔好处嘅，第一咧成日食粉笔啊，即系嗰啲粉咧一擦咧一浸尘咁咧，第一行食晒嘅，吸晒，系咪？第二样嘢咧就系太近老师啦，佢通常叫答嘢，诶阿张张你答，或者咧佢成日望到你噶嘛，我嚟好似你咁坐到最后最边疆嗰个位咧最好啦， 冇得你拣噶， 冇得 你拣 啊， 我知系冇得拣， 高度啦。 头先佢话佢坐得后唔开心啊嘛，我就话其实你系身在福中啊，我想讲个 point。我又唔觉得， 大家各有各。好啦， 但系永远俾人哋边缘化嗬， 系啊， 坐喺边边啦，坐喺后边嗰啲，我自己我可能系因为比较主动嘅学生，所以我系会觉得咧，就系我会坐前边或者坐喺中间，最好老师系会望到我嘅位嘅，因为如果唔系嘅话，你会瞓觉噶。 咁啊系， 我未试过瞓觉小学，但系咧每班总有好似李丽蕊呢咁嘅同学， 点啊？呢个你即系点啊？ 系啦，即系有啲精灵啊，系啊，又举手啊， 系啊， 朗诵 嗱， 佢系朗诵佢又。 歌唱比赛 又故事演讲比赛又系你， 白咗白咗咁多爪啊！呢个真系 系好冇趣味。 我系好中意去参加呢啲咁嘅嘢，我谂我好想俾 人 见到自己，我觉得咁，我想表现自己 咯。呢条表演欲啊嘛， 系啊，即系老师直情系好好似好民主。哦，故事演讲比赛有冇同学想参加？啊，李丽蕊第一 个举手， 唔系啦。 我当我想举手， 心里面已经有 系啊。当我想举手，班主任。就李麗蕊咯， 但系睇唔到你， 我 你唔見到 我個頭。 我想問，其實你哋憎唔憎我哋呢啲同學噶？即係雖然唔係話專登係嘛，但係一個比較之下， 係啦，即係 都覺得冷性 少少啦。 我覺得有嘅。 嗱，如果你又譬如話有成績好。 我成績唔好。 O K 啦， 但 係你標青啊嘛， 風頭等係咪可以叫做咁樣 啊？ 風頭等 咯。但係如果你同啲即係男同學都好玩嘅，咁就好開心。 啊，咁啊 係。但我同阿李麗陽啱相反咯，我係從來都好似一個坐喺度唔出聲，冇人睇到我咁樣。 你又唔似喎。我以為你細個嘅時候應該你啲嘴嚼嚼啊， 我唔出聲 啊，連埋嗰啲嘛阿戰強啊呢啲咁樣，嗱你一定附近係有一兩個 一班 係啦，冇錯，嘴嚼嚼同埋咧就是、口花花， 搞啲女仔， 有幾個係啦，一定有啲咁嘅同學嘅，你有冇一個係肥嘅，有一個係戴眼鏡嘅，一個係好高嘅，有啲咧就好醜樣嘅，就是、我呢啲咁樣啦，就會擸埋啲校花一齊出嚟招搖過市嘅， 冇錯， 你又唔知點解 一定有，但係咧班有啲即系唔系好标青嘅女仔咧，一喊咧，班主任就系失望住我。 系咪你搞佢？ 马小强， 你咪虾佢。 系啊，即系永远就系我搞， 因为你叫战强嘛，由细到大叫大噶嘛。 但系即系匆匆几年过咗去咧，咁我觉得几开心。 你冇发觉就是、不论系乜嘢年代吓，你读呢个小学又好，或者系读幼稚园又好，或者系读呢个中学又好，其实都总有呢啲咁样嘅 一定有 连群 入营入格嘅 嘅人咧，就有差唔多嘅，系 咪？好开心噶！ 有啲同学仔咧，总系中帮人改花名嘅， 系啦。 我记得嗰阵时系啦，又帮人改个女仔叫 属于嗰啲咁嘅臭口。几人组嗰啲啦，系咪啊？就话同老师改花名咯， 系同老师改花名， 同啲同学仔改花名 咯。我哋有一个女同学，我好记得，我哋最近 reunion 翻咧，我哋讲翻 佢 个佢个花名咧， 出唔出得街噶？ 出得噶，佢姓李嘅，肥肥地嘅。咁有个同学就叫佢二月小神仙啊，咁好开心啦。后来问点解啊 ？February 肥婆李， 系咪啊？ 系啊， 呢个几好笑 啊！系啊，几好笑啊！即 系听落就好似好听咯。 系啦， 叫二月啊嘛。 系啊，但系 February 即系肥婆李，我哋男仔就叫肥婆李嚟啦，一佢嚟咧就二月。 佢自己到最后知唔知啊？ 最近大个先讲咯，咪哈哈哈咯。 到大个先知啊？ 系啊， 一路都唔知噶。 唔知啊， 好事嚟嘅，起码佢嗰一阵子唔会觉得俾人 bully 啊嘛， 系啊，唔系你女仔唔开心嘅。 其实 bully 咩嚟啫？嗰阵时候其实你 bully 我，我 bully 你啫。 真系， 系嘛？互 bully 就唔觉得有啲咩嘢。 我 最怕就系得一个人俾人 bully 啫嘛。 大家唔 bully 嘅时候，日日就即系 我嗰日啊，先听有个家长讲翻啊，佢有个仔啊，到而家已经系大学啦，嬲一个中学同佢嬲咗成十年咁滞啊！就是、因为佢当年咧话喺班度咧除佢条裤玩嘅时候，佢嬲咗咁多年啊！ 过去 所有啲嘢吓， 系啦、 有啲同学仔当时玩，大家男仔冇所谓系咪？ 一定系啦。 原来入咗个心 我哋都系读男校噶嘛，我哋都试过啦，去避静，跟啲神父去避静，去长洲嗰啲唔知咩营，即系 咁正噶， 系啊！ 嗰阵时已经有噶啦， 又系除咗， 咁你学唔到嘢嘅 吓？ 又系除咗件衫， 唔系 除咗条裤。即系有个同学俾人除咗条裤，然后就 你 系 要玩呢啲嘢， 永远都系咁噶， 男仔嘛，嗬， 系啊，然后 唔知咩咪必神父佛， 然后又督佢个 pat pat 咁样， 系唔应该噶， 系唔应该嘅，但系其实就即系有时又要自己睇得开啲咯，即系想话俾大家听就系咩年代，其实玩埋啲嘢都系差唔多，咁无聊， 系啊，细路仔， 等于我哋女仔都系噶，女仔其实系啦，弹嚟弹去啊，拱嚟拱去啊，尖叫啊咁样， 啊，仲有最兴就。拱啲女仔入去男厕啊，拱 男仔入女厕咁、 啊、 样。 童年事吓，不过都系唔啱嘅。不过有时咧，有啲嘢就吓发生咗，咪叫哎呀，唔好唔紧唔开心啦咁样咯。嗱，今日早上咧有一首歌咧收到咧就系首播嘅。 Yes。 张学友呢个歌名曾经叫做《日出时阳恋爱中意》，而今日呢个歌名叫《日出时阳街灯安睡》啊。 哦。 唱嘅朋友 Jenny。 送俾大家有呢一首嘅歌曲啊，系今日我哋啱啱新鲜滚热啦收到嘅，希望大家中意首播嘅呢一首歌啊吓。 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正。 华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耐头。最后唯有街灯兼引奋斗，总要暂休，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加油已加油够，当身体虚脱，谁还有？ 心境唱前情感受放下来松口气不需战斗未了缘由下过着手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是放下心态随心意要心留忧亦留忧总需停一次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蔷薇蝴蝶季节性最高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 今天继续日出时阳街灯安睡 Jenny featuring Jackie Zhang张学友十点二十九分，先咧呢个新闻财经消息同埋交通消息，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咁啊唔好行开啦，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东京奥运女子空手道个人型项目，港队代表刘慕常以分组赛第二名晋级排名赛。个人型项目亦即系套路比赛，世界排名第四嘅刘慕常被视为今届奥运港队奖牌希望之一。这个项目有十名选手，先分两组进行淘汰赛，每名选手做两套动作，完成之后会按平均得分排名，每组头三名晋级排名赛。刘慕常首套动作取得 25.68 分，第二套 26.62 分，平均得分 26.15 分，较首名晋级的西班牙选手少 1.28 分。排名赛分两组进行，每组首名晋身决赛，每组第二和第三名晋级同排战。港队单车代表李慧思将在下午出战场地单车女子海林赛半准决赛。单车队领队陈国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李慧思昨日在复活赛晋级已经表现出实力。他说去年在疫情影响下没什么比赛进行，很多对手在这个时候才碰面，对手都比想象中强。对于半准决赛、准决赛和决赛在今日内进行，陈国基相信李慧思绝对应付得到，因为训练时已经模拟情况，每场比赛相隔多少时间进行亦有心理准备。本港一名43岁地盘烧焊工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当局怀疑可能是复阳个案。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暂时未足以判断是否属于复阳或新近感染，可以稍后再做检测，如果属于新近感染，抗体水平会大幅上升，如果是复阳个案，抗体水平就不会大增。同时可以为工人的紧密接触者做检测，如果他们体内出现受感染后的抗体，工人应该属于新近感染。对于政府公布继澳门之后今日起亦暂停广东省以外其他内地地区回港二计划，在抵港当日或之前14日曾经逗留广东省以外的人抵港后需要家居强制检疫14日， 何柏良認為做法合適，但可以再進一步收緊。如果曾經在內地界定為中風險地區逗留的人士，回港後應該到檢疫酒店隔離14日。南韓新增177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連續兩日超過1700宗，非首都圈地區單日確診病例近700宗，創下第四波大流行以來的最高紀錄，目前累計確診超過205000宗。在確診個案中，絕大部分是社區感染，近六成在首都圈，新增3宗死亡病例，累計2109人不治。韓聯社報導，由於近日確診和重症患者都增加，預計將在星期日到期的現行防疫措施很大機會延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雷暴同狂风，稍后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28点，升102点，成交金额5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8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64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5.8跌1蚊，美团系218.6升5蚊，盈富基金27.04升1毫，阿里巴巴196.8升4.5，中芯国际27.6升7.5，快手98.15跌7.05，比亚迪股份275.0跌5.6，恒生中国企业96.44升3.8。小米集团26.8跌5仙，吉利汽车28.4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7，日元109.72，瑞士法郎0.908，加元1.253，人民币6.465，英镑对美元1.388，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日经平均指数报27678点，升94点。港金现价报1678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46美元，卖出1809.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在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江西街。重复多次，就是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江西街。咁喺石硖尾街咧嘅强制检测仲系未做完噶，石硖尾街介乎巴域街同埋大埔道之间嘅左一线咧仍然需要封闭，就系介乎巴域街同埋大报道之间的一段石硖尾街啦，左一线仍然需要封闭，咁经过咧，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咧，因为受交通意外影响，车龙排到去江西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方向尖沙咀，观塘道骏业里桥面去旺角， 屯門公路丁九橋方向九龍和天水圍天影路方向屯門。好啦，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嗨，我系郑子诚啊！我最希望点温拿嘅《齐心就是成》为香港队打气，因为呢首歌里边有两句歌词系咁话。同心做事情，齐心就事成。我哋虽然冇能力好似呢班体坛精英咁代表香港去东澳角逐奖项，但係我哋却可以齐心喺背后打气同支持，帮佢哋呐喊助威，鼓励佢哋创出好成绩。 都要拼，不必怕辛苦，不必畏艰，应该要心坚立场定，拼出干劲，事事做得精，样样嘢落力，少少都要拼。 同心做事情，齐心就是成。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钟哥， 乜嘢事啊 ？Roland 梁子希。 有位啊，坐唔坐啊？ 过门都系客，你坐啦。 我坐过噶啦，你未坐过坐下啦。 我坐咗，你冇得坐喎、 啊。你唔会坐得耐噶， 我会黐到实一实噶。 唔惊起唔翻身咩？ 两位前辈，直播室有好多凳，唔使争。 系、啊，十八廿二听紧你，逢星期六晏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阿妈赞你喎、 啊。吓、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啊？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咯。我越听越开心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呀！ 好，翻嚟丰收快活啦！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日早上咧讲一啲小学嘅时候咧，一啲曳曳地啊，又或者好难忘嘅事情。 点啊，暗高嘛？你细个点噶？有冇啲咩嘢噶？ 你小学嘅时候有冇暗恋过人噶？或者暗恋老师？ 有咁细个女同学有、哦啊、我一年班已经有女同学话要同我结婚。 嗯， 系啊， 肥仔嘛系嘛？ 女仔嚟噶，肥仔系四五年， 肥妹仔啊嘛系嘛？ 唔系高嘅，都系高嘅，都唔记得咗啦。我好记得。 咁你有冇好开心啊？嗰次那个女仔话要同你 结婚，有咁开心完咪算咯， 开心完算， 系啦， 冇噶啦，第一次系咪？ 系啊， 亦都系最后一次。 跟住从来冇人话要同我结婚， 到而家都冇， 唔知系咪中咗呢、這个 应承咗佢 系啦，中咗呢、這 个结咗就 一次， 系 结就冇啦，分就有， 系啊系啊， 结完就分咯。 我记得嗰阵时咧，我哋坐喺后边咧，啲男仔咧，永远就系老师眼中最 曳嗰啲， 曳啊，最差劣嗰啲 啦。 差劣就未必嘅，你谂啫， 都系噶，因为我哋班其中一个男仔又特别，我癫，即系玩到好癫嘅，系啦。 会玩啲咩？会玩啲咩？佢吓？佢玩啲咩噶？ 为了找个擦胶将个书包都倒晒 落去。 佢其实为了吸引注意力。 为了吸引注意力。一定有这些 东西。即是你找擦胶不用玩。 是啊，找擦胶而已。 是啊。 倒晒啲嘢。 你 好正。 其实你是不是近得他多所以那个人的性格有点奇怪。 可能他因为近得我多他不会倒。现在就倒了。 跟着就罚了这个多数。 罚啊又罚又闹。 咁都罚㗎。 梗係啦， 梗係啦， 即係你擾亂班上面嘅秩序， 即係上上下堂喺度噔噔噔噔噔， 係啊，嗰個咩事啊？我揾嚿擦膠。 咁我哋讲下，我哋喺小学咧，除咗话呢啲咁样嘅小事啫，呢啲小事啫， 好湿碎。 有冇啲乜嘢你觉得系好大件事嘅？到最后尾好可能系有一个好大嘅问题要做，要即系大家可能就话开早会嘅时候问啦，究竟边个做嘅？有冇做咗呢啲乜嘢？ 有试过啦。 你做过啲咩嘢？ 我最大件事关我切身嘅咧，就系我嗰时坐挨窗口嗰边、最后单丁位。坐我前面有两个女仔，其中直接我对前面嗰个咧就 系 全班考第一二三嗰啲嚟。 咦，冇理由坐咁后噶呢啲。 系啊，唔知道啊。跟住佢嘅隔篱咧又系一个曳仔。 啊哈！ 呢个女仔嘅前面又系一个女仔，即系有三个曳仔品字形包住呢个女仔。 咁唔好彩。 系啊， 咁佢咪有冇困扰咯？ 个老师嘅意思就系话望呢个女仔咧， 用好感染你哋， 感染我哋， 用乖嘅教翻你哋。 结果咧。梗系感染唔到我哋， 系你感染咗佢，佢变坏。 我哋感染咗前面嗰两个女仔咧，好中意同我哋倾偈。 嗯， 啊，晏昼嗰阵时要考升中试嘅，即系上昼班放咗学啦，咁又要去等下昼翻学补习，就梗系周街走噶啦，去士多买嘢食噶啦，咁啊跟住我哋去。 从此我成绩就一落千丈啦。 突然间有一日。佢小息咧就伏喺个台下。 哎呀，大件事啊！ 就个女仔喺度，即系探到抽， 唔知做乜嘢。 咁 样系咪？ 跟住大家听到啦，即系起初大家好嘈，唔知道发生咩事。 慢慢 有啲声咯，跟住个个望住我，因为佢就坐喺我前面。 仲唔系你？ 系啊，关我。 你冇企身，唔系我啊，我冇做到啊， 我冇企身。 我谂由细到大都会发觉俾人哋会系咁样噶，系嘛？ 系啊， 咁样对待你，总有啲咩事就一定系你， 一定系我， 唔出奇噶。喂，你讲过啦，你阿妈以为你吸毒啊嘛， 系 咪先？即系所有坏嘢望到你嘅样，觉得会发生噶嘛？ 系啊，咁点搞啊？ 冇好人做佢你， 冇好人做，真系。 咁嚟咁点咧？老师 跟住老师入嚟问咩事？跟住。佢覺得好嚴重，因為當一個女同學 喊到咁樣， 五六年班咧，啱啱青春期啦， 係啊， 好大件事， 我都覺得 聯想太多嘢啦。 係啦，佢又叫分別叫咗我出去， 即係叫咗你啊！即係第一日佢覺得係你咯喎。 係啊，咁我坐喺佢後邊，就唔係你個衰仔。 唔係，我諗佢其實可能分別調查嗰聽下夾唔夾口供啫。 係啊， 我覺得係咁嘅。 有個最全校最惡嗰啲男嗰啲訓導主任咧，就捉咗我。我好記得，入咗去個教員。有一个房， 哎呀，好冤枉啊！ 系啊，我攞把好十二寸定十八寸嗰啲木棍啫，砰砰， 啊哈， 咩事？ 做过啲乜嘢？ 嗯哼， 快啲讲。 嗯， 唔系， 哇， 见家长 系你噶咯， 系啊， 咁样又唔系 以前，喂，以前嗰个年代系咁啦，七十年代， 靠客，咩系靠客嘅啫？ 我立稿就冇电话，冇电话一部。 呢件事之前有冇啲业绩系差嘅？即系有冇发生过啲？即系你其实一路系个样唔好啫， 个样衰啫嘛。 系啊， 咁佢真系好，即系以貌取人。 但系因为呢件事太好似好震撼咁，一个好乖嘅女同学，突然间一个小息嘅时候， 咁之后咁点样？ 跟住个老师又问佢咩事咯？跟住佢先话，因为我上次考成绩考得唔系几好。 你早讲啊嘛！ 我真系好嬲，我嗰次真 系 好嬲，系 啊！ 因为嗱，第一佢个训导主任捉我出去咧，已经 人人睇到， 系啊？点解你唔讲 坐前面嗰啲女仔咧，亦已经喺度， 佢死啦！ 佢应该一早同人哋讲嘛，我拉你出去嗰时讲唔关场面怪事噶。 早知我同你做同学好过啦。 场面怪虽然衰，不过今次冇衰。 我会系噶，因为有正义嘅同学。 个联想咧就系你一定系多手。 哇，好冤枉啊！你一定好唔开心。咁你有冇到你伏喺度喊啊？你有冇伏喺度喊？我又 冇人理你， 我够识喊咯。 冇人理我啊！ 我够识喊。 件事佢哋知道咗之后咧，我最后翻入嚟咧，冇人理我。 呢世界几唔公平，几唔公平， 唉，真系惨，嗰次真系惨，但我真系唔敢话俾我。 哎呀，真系好惨 啊！最后都打咗两下， 吓都打两下， 打两下。佢意思就系话， 你唔讲真话， 打得衰样。 唔系，佢话点解个个都唔怀疑你啊？唔系唔怀疑其他同学， 即 系怀 疑 你。 咁唔系你嘅错嚟噶。 佢话系咪你平时都系曳开噶啦？打量下先。 呢个先有。 你有冇啊？你有冇啊？ 冇啦，梗系即系多口啊咁样玩下啫嘛。 哦，其实咁样嘅，我觉得其实佢要俾翻个面自己。 系啦。 系咪啊？ 即系冇 发 错， 有 发 错， 行 马威。 系 啦，又行马威咁啊。 但系细细力嘅啫，系咪？高高佢低低抬。 你以为啦？啪嗰啲啊！ 但我觉得咁样嘅，其实就因为咁样，到今时今日你嘅抗压力可以 每一日翻嚟俾我 bully 你， 你試下， 你都冇嘢。 你試下， 喂，又係喎，係喎又，即係佢就係當年嗰個老師啊，成日 bully 你。 佢又係矮嘅嗰個老師，肥肥矮矮嗰啲老師嚟㗎。 自己其實睇唔起自己。 我覺得你好慘，嗱，你咧又俾個肥仔咧屈你隻手啦，係咪先？ 肥仔係坐我隔離， 同學又 佢攞條橡筋箍住 佢自己 嘅 手指 公，同埋我手指。 跟住佢口話心心相印嘛，佢口同你講係嘛？個肥仔。 你要多謝呢一班朋友， 係啊， 佢哋係你嘅逆境菩薩， 係啊。你今日我睇啲心靈書籍，佢話要愛上你嘅敵人啊，因為佢哋比你更強嘅鬥志 啊。呢啲咪就係咯，係啊，逆境菩薩嚟㗎，係 啊， 佢係令到係你對你嘅考驗嚟㗎。令到你的人生更加多姿 多彩。冇錯，你而家係一個堅強的嚇， 但係係好玩嘅，好開心嘅，即係我覺得小愛。 你有冇再打電話俾嗰個老師啊？老師記唔記得我啊？你打我手板嗰個啊？ 嗰個好老啦，算啦，我哋唔會記呢啲嘢。 係啦，咁又唔使。 你應該話我係問下你啫，睇你身體好唔好啫。 啲心地記。 係啊，我覺得呢個同學先得人驚，暗面其實係小張張嘅。 咁陰暗嘅你哋今邊。 咁啊，先嚟半。 我试过嘅就系一件好大件事嘅，对于我哋以前小学嚟讲，因为其实系曳嘅啫，唔系，只不过喺屡次你一定有玩过呢样嘢嘅，用纸巾湿咗之后掟上去个天花板， 有啊，好玩啊， 我冇试过， 豆糕啊， 整到个天花板咧系黐咗落嚟之后，跟住佢黐住咧变咗月球表面噶嘛，跟住咧已经因为已经积咗好多啦，个跟住咧就揾呢条掟上去， 好好， 但老师知唔知噶？就是因為有一日有一個老師知道，跟住咧就喺度問究竟係邊一個做嘅？點會係一個做啊？成個天花板都係，跟住咪個組會嗰度咧就要人要講出嚟咯，要交人出嚟咯。到最後尾嘅時候冇啊，冇人願意。就全部一齊罰咯， 係啊， 就 係咁噶嘛， 全部一齊罰咯， 寧願大家一齊罰。 好大件事啊！嗰次其實只不過係玩多手啫嘛，你一定有玩過啊！ 我哋唔係玩掟濕紙巾，我哋係除咗隻白鞋，褪後助跑，然後跳高，拍個鞋落個幅牆。 都有，我哋都有，但我玩唔到，因為我唔夠高。 你助跑遠啲咯， 曳仔曳女啊！唔好學，千祈唔好學， 千祈唔好學。 好，仲有十分鐘，早上十一點鐘翻嚟，我哋會有 肥強周記。叫肥强，我块面系最长，耶、yeah, ！肥强周记，耶耶耶！肥强周记第五集 ，episode 5，肥强自肥企划一个月啦，劲！肥强由7月1号开始实行我第一阶段的这个自肥计划，经过整整一个月了，总算我认为交到一张见得下人的成绩表。先报告一下，我的体重由168磅减到今朝早 163.8磅。多謝。未算肚腩由40寸減到39寸。 好 我真的觉得值得鼓励。 龟速，这叫龟速减肥。 肚腩啊大佬。 一寸仲要可能吸咗啖气。自己吸啖气。 冇。为了鼓励自己，我即刻嗰日杀落去尖沙咀。我发觉真的好多人望我。 食返餐劲。 回头率特别高。Come on, 我唔係要呢啲。啊 ,sorry, 呢个时候有个美女同我碰过正着撞我入怀。当我想开口闹人之际，佢把好温柔嘅声传入我嘅耳仔。Sorry, 有冇整亲你呀？有冇整痛你？傻瓜，冇痛，不过好痛快撞得。真係唔介意你撞我入怀。咦，等阵，我认得佢嘅洗头水味，冇错。是威人子$99三大支家庭装的味道，果然悭价。不过这些不是我杯茶。当我想抽身而去的时候，他用欣善的眼光抬望我说，先生你好有一种独特的都市男人成功沧桑味，而且他说我身形很扎实，我知道你那条人鱼线一定很惨。我即刻压低把声问佢：仲有冇其他嘢吸引到你？佢悠悠嘅眼神好似识讲嘢咁，佢对眼问我：你另一条马甲线一定都好性感，你点知嘅呢？当我哋用对眼倾咗成粒钟之后，我俾咗我老友蛇仔明个电话号码佢，然后即闪。头先嗰位美女最吸引我嘅地方，最触动我嘅就系佢同我讲。我有一种独特的都市成功男人沧桑味呢12个字，能够决定离开呢个美女，我知我下一步应该点做。为咗我人生下半场、下半生嘅着想，我决定凭我而家呢个咁美好嘅身形进入娱乐圈。Mirror 佢红，我服。Era 红，算啦，都服。不过。连亚视嘅阿仪都有粉丝应援，我点可以袖手旁观呢？我个组合名都谂好啦，为咗配合潮流，我都系六个英文字母，大家俾啲意见。T E R R O R Terra， 你笑我？ 我惊 Terra， 俾多个嚟，我唔要 Terra， 我用 H O R R O R Terra。 好啲啩 ？Horror 啱你， 我都觉得系。我会邀请埋其他朋友组成 Horror 168。决定咗之后，我即刻下一步行动，马上问阿蛇仔明攞阿花姐嘅电话。冇错，我要亲自打电话俾阿花姐自接。我会话俾花姐知，当我知道教主都趁住中秋推出雪糕月饼，我 Horror 168点会甘心落后于人呢？我会抢先一步。下个礼拜推出盂兰节盒装龙眼豆腐芽菜仔，既新鲜又干净，花姐一定拜。好，即刻打电话俾阿花姐先，好紧张，深呼吸。冇声啊！通咗啦，电话冇嘈，整理把声先。喂，请问咪花姐啊？咩啊？你系花家姐？得闲饮茶啦。古语有云：戴眼识人，肥强金句：识人要戴龙眼，想识花姐，先要识得花家姐。 怎么可预算亲密的蔓语，叫我不敢共处，不用惊番薯，我的水果有也可煮煮，今夜不下厨，满怀揣，诱惑太大。 得了忍到心也算上去吃，但太多心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时到啤梨啤梨苹果橙，怎么亲必亲不敢拣，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伤情感，是否比你比你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知我知需感，是否比你比你苹果橙，苹果橙，是否比你点样减，是咪减一磅佢就爱我多一万，想爱一个人使唔使咁艰难，苹果橙，是否比你点样减，到底有冇用成咁样真系有啲唔抵撑，好在我唔系我的拣，炒饭的味道吃过都知道好，孤独的味道却更不想遇到，一磅一绝路也许减到我可与他瘦好，一磅一自豪，但愿看到诱惑太大了人，心也算想去吃，但太多衫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是否比你比你苹果橙，什么 A 餐 B 餐不敢干，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比你比你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只我只需要，是否比你比你苹果橙，想找到苹果橙，是否比你苹果橙，怎么能多招三蚊一只橙，一点点失恋橙。 有关研究结果已经在国际医学期刊发表，中大研究团队收集了128名3岁至6岁华人儿童的粪便样本，当中一半人是自闭症患者。研究发现自闭症儿童的肠道里面有5种细菌，在一般儿童肠道内较为少见，而这5种粪便细菌基因鉴别自闭症儿童的灵敏度可达80%。研究亦發現自閉症兒童的糞便樣本中梭菌顯著較多，這種細菌會產生毒素，損害中樞神經系統。中大認為醫學界未來可以探討透過重整腸道微生態等作為自閉症治療方案，盡早介入治療。拒絕回國的白俄羅斯運動員齊馬努斯卡娅由日本東京經奧地利維也納抵達波蘭華沙，他在機場與白俄羅斯異見人士會面之後，經由特別通道離開機場。波蘭外長普日達茨表示，齊馬努斯卡娅已經安全抵步，表示對方感到疲倦需要休息，但現時覺得高興，感謝在事件中提供協助的人士。齊馬努斯卡娅的丈夫早前已經抵達烏克蘭，預計兩夫婦將在波蘭會面，波蘭已經向兩人提供人道簽證。24岁的齐马努斯卡娅日前声称在投诉国家队教练未经他同意之下，安排他在东京奥运参加不擅长的接力项目之后，被强行要求回国。他被带到机场之后寻求协助，之后被安排进入波兰驻东京大使馆。天气方面，同热带风暴卢碧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琉球群岛附近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周10点，卢碧集结在汕头东南偏南大约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和福建内陆。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雷暴和狂风，稍后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 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51点，升21点，成交金额6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0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7点，跌10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3.6跌3.2，快手97.55跌7.65，中芯国际27.7升8.5，美团215.8升2.2，盈富基金26.96升2仙，恒生中国企业96.14升6仙，阿里巴巴197元升4.7，比亚迪股份271.6跌9元，吉利汽车28元跌2毫，小米集团26.65跌2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7，英镑10.8，瑞士法郎8.572，澳元5.75，加元6.206，新西兰元5.486，欧元是9.205，每百日元对港元7.0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32。日经平均指数报27678点，升94点。港金现价报1678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94美元，卖出1811.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七行路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浙江街噶。七行路南去油麻地方向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浙江街。较早前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对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快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咁出行道北过海龙尾就喺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慢车排到去胜利道。在新界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近着科技大学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观塘道骏业里桥面旺角、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和天水围天影路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些，身体健康些，心情都靓些。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曾浩辉医生。 即係譬如打完針之後一啲嘅發燒啊、咽喉痛啊、頭痛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攰啊咁咧，咁呢個其實就好都幾常見嘅嚇、可能10%嘅接種者作近咧都有即係反應啦、其實同流感針差唔多咁講。咁呢啲就唔算係啲乜嘢特別嘅異常事件啦。咁、通常我哋講話所謂異常就係、可能係佢係比較一個嚴重嘅個案。又或者是一些即係好罕見，我哋唔預計會出現的事咁、所以呢些先至係我哋會比較關心，要做多啲研究去逐個去講啊。咁如果你話打完針之後翻到屋企，除咗一啲頭先我講一啲常見出現嘅副作用，就唔使太擔心。如果發燒可以其實食粒嘅退燒藥都 OK。咁但係如果你係覺得係有一啲你平時唔會預計出現嘅健康狀況，或者係一啲比較好嚴重嘅情況，咁就當然呢個立即要去睇醫生。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悠悠，你咁中意食烧卖，你会用边种烧卖嚟形容阿一呢？ 佢似一粒鹌鹑蛋烧卖，因为佢个头有嗰个计喺度，嗰、那个波波就系一粒鹌鹑蛋烧卖。 我是悠悠，想知我假日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二台话你知，安全是救命啊，在搭建吊棚之前，一定要委任合资格人士进行相关工作的针对性风险评估，充分考虑工作性质以及现场环境，预先找出所有潜在危害以及制定安全施工方法， 还要确保由具足够经验以及是曾经受训练的工人搭建、拆卸或者是更改棚架，并要在一名合资格人士直接监督下进行。 每名在吊棚上面工作的工友一定要正确地佩戴全身式安全带连同悬挂绳，并透过防堕器持续地扣起独立救生绳上，而独立救生绳应连接自经检测的系稳点，例如有眼罗山。 吊棚的工作平台亦需密铺及设置安全进出口，工作平台每边都要有高、中护栏和底护板，还要用安全网围封好。 吊棚要安装连长器，俗称拉猛，以防止棚架移位。 吊棚的正面以及侧面就要设有斜杆撑，并以九臂架承托，防止吊棚倒塌。 还要记得承托吊棚的每个九臂架最少要装上三火系稳螺丝啊！记得做足安全，救你一命啊！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话你知。 呢位太太，早晨啊！ 喂，我未结婚噶，太咩太啊 ？Sorry， 呢位小姐，欢迎你嚟我呢个婚姻介绍所。请问有咩择偶条件呢？ 好简单啫，我要佢讲嘢好好笑，我想听乜嘢嘅话佢都识得讲，我唔想佢讲嘢嘅时候佢要马上收声，仲有啊，佢唔可以管我，我去边度见边个嘅话佢最好唔好理，我要见佢嘅时候佢就要马上出现，我唔想见佢嘅时候佢马上消失，系咁多。 明白，马上揾到嗱。 吓，一部收音机。 是啊，他符合晒你刚才所讲的一切条件，而且每日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风骚快活人添，有了他这个点会闷呢？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在11点3的时候送给你。 OK， Take two， 开心字典Open Heart Dysentery， 马老师， 马老师， 喂，早晨， 又是放牛班， 放牛班时间， 系啊，点解放牛班？因为今晚个老师噶嘛，咩老师教咩班， 我知，我知， 嗰啲好嘅老师咪放啲好啲班咯， 放啲好啲嘅牛咯， 你咪放我哋啲啲蛮牛， 惊啊，有牛奶饮啊， 我冇惊噶， 我中意乳牛， 我都中意啊， 乳牛班唔好咩？ 好你知道边度有你话俾我听， 我会啊，荷兰。 带埋我 去啊！ 好啦，开始啦， 系啦，我哋即系闲话短说，今日教个周字，周有姓周嘅周啦， 系啊， 大片陆地就系亚洲啊嗰个周啦，系啦，咁另外当然有其他姓氏啊等等等等，咁响香港曾经70年代开始咧就话，你都食得和米多啦，周你翻差馆，意思系拉 你， 系啦，系啦，即系凡系个周。就用拉嚟代替啦。 OK， 周字等于拉，咁 冇错啦， 就明白。 例句一，有个短命仔被拉， 短周 系啦，长面怪被拉， 长周。 长面骨俾拉吓，你有咩？有冇试过啊？几时俾拉啊？几 廿年前俾个训导主任拉。 长洲 系啦，好嘢，好。 长洲都系一个地方嚟噶噃。 系啊，系、啊，亦都系长短洲嘅意思。 系，仲有 继续拉咗余文乐。 周瑜， 嗯，好，拉咗刘德华嗰个健康助理， 周华健， 哇，好叻啊你哋， 我有你写晒答案啦嘛，呢、這 个有几叻， 你有示范答案啦 嘛， 系啊， 周星驰发声明，佢真系俾人拉咗， 嗯， 咦，第四，我唔记得咗呢、這个， 第几话？第几条啊？ 第四， 第四条， 周星驰发声明，佢真系俾人拉咗。吓、啊，咁似你都唔识， 几多个字啊？ 三个字，都系一个人名， 都是人名啊， 人名 哦，知道知道，啊唔系喎，呢、這个唔系另外一个先系， 系噶乜乜周， 系咪 周？ 周星驰发声明，佢真系俾人拉咗。 咦？ 你冇做呢条啊？ 我冇做呢条 啊， 系啊， 你俾啲贴士我哋啊？ 日本人嚟嘅， 嗯， 三个 字，日本人 系啊， 乜乜应该系乜乜周啦，系咪 啊？系啊， 乜乜周。 有啲咁嘅日本演员嘅咩？佢可以出货啊？ 系咯，又日本 人，我冇话演员。 哦，日本人 系啦，我开过啦。 嗯， 慈星洲。 哦，冇做呢条啊，真系。 啊，你哋唔识慈星洲啊？ 唔识呢 个 慈星洲啊？ 呢个人咧系一个日本人嚟嘅，写嘢嘅。佢因为好羡慕、好仰慕啊周星驰， 所以、嗯、 所以佢就将自己嘅名个笔、名就叫做慈星洲，唔紧要啦。 我唔识噶，我睇开嗰啲村上春树嘅。 唉、哎，真系呢、這个 唔识呢条真系唔识。 牛奶班，牛奶班， 放牛都唔系。 啊，放牛班， 放牛乜鱼啊？ 放牛都唔系。 好，继续。阿龙婆俾人拉咗，因为佢劲到咧，学人偷渡。 嗯、寫不長就乜嘢啊？兩個字， 四個字係嘛？ 四個字， 四個字啊 ？OK， 龍舟勁度， 係 啊！我淨係寫龍舟咋，冇寫勁度啊！ 係啊，咁你應該去咩班啊？ 我去咩班？放羊班， 唔係走啦，你自己走啦。 好，第六題， 拉咗一個國際度啊，肉蛋。 哦，你講咗答案， 我冇 有。 佢喺尼敦道盜取大魚蛋， 嗯，洲際盜蛋， 錯六個字。 六個字，我都係想要洲際盜蛋喎。 嗯。 诶， 周制 有冇头先嗰四个字啊？周制导弹啊，就、我知道，周制大肉蛋， 六个字啊，系咪六个字啊？ 系重武器嚟嘅，虽然大肉蛋都系武器。 咁即系周制导弹中间要摄啲嘢系咪？ 系啊， 周制乜乜导弹系咪？ 超级导弹？ 唔系， 嗯，国际导弹。 拉咗一个国际肉蛋，佢喺尼敦道盗取大鱼蛋，好开估啦。洲际弹道导弹， 我弹道导 弹， 哇，弹出嚟系好劲嘅，弹出嚟劲啲，你唔弹唔到嗰啲有咩咁劲啫？导弹啱唔啱啊？嗬，呢个系会射， 要有声个朋友咁样 噶嘛？好，第七题， 好，袁靓靓被拉，仲要游街示众， 呢个唔识 咩？ 呢个 袁州街 系啦， 袁州街 系，我第八条，又系一个艺员名嚟嘅吓，三个字，拉咗个东方人嘅时候咧，啱啱落大雨。 周冬雨 系啦，喂，佢啲戏几好睇， 好睇啊！ 我中意佢，超级喜欢呢个， 好有女人味啊！ 系啊，第九条，一日到黑攞住把剑仔去阿镇长屋企嗰度发神经， 读好啲啊！你听唔到你讲咩？去镇长屋企发神经， 系啊，结果被拉，系啊， 五个字， 一剑震神州， 冇错。 好啦，第十条，阿梁继章，你帮我读得唔得？梁少将， 水上面有个三一万能侠。又再被拉，有个着鸡翼袖嘅铁甲万能侠嘅心腹都拉埋。你净系呢个好难噶，你系因为太长啦。再讲一次，水上面有个三一万能侠，又再被拉，有个着鸡翼袖嘅铁甲万能侠嘅心腹都被拉埋，八个字， 系 冇错，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啱啦！但系你讲嘅时候，最好个头摇下先。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啱晒。好嗱，进入直路啦。 你应该再加多个嘴。 直路嚟， 有冇令到啲人有覆舟嘴？ 我咯， 你嗰啲唔算，你嗰啲叫小丑嘴。 有分别嘅咩？ 有分别嘅，小丑嘴系侧边要裂开嘅，覆舟嘴喺下边裂开嘅。 O K， 嗱， 有样嘢啊， 小心啊呢条，小心作答啊， 俾啲短啲嘅先， 好短。 但你真的要小心作答啦，我所有嘅答案都出得街嘅，听住、我老友阿黄德斌斌被拉， 宾夕凡尼亚州 错两个字啊，黄德斌斌 宾夕凡尼亚州嘅简写 错，我都话出得街， 德州 啊啱啦，你成日谂埋咁唔知咩， 嗰个地方都有地方名嚟噶嘛， 好听住，烫衫嘅时候挂住玩波波。所以被人拉 烫衫的时候玩波波 三个字地方名 地方咩啊？烫衫系咪有衫噶？ 烫衫 冇 烫啊？ 有个波 有个烫有个波 系啦，烫波州 喺边度嚟噶？ 香港南部烫波州啊，香港好出名噶。 有咩玩噶？ 系咪真系有咩食？ 嗰个地方有咩有咩玩？ 有船搭去？你讲，你肯定望咗。 冇点先， 一定有咁好玩。 有咩玩我就问你，有咩玩啊？ 水上水上活动， 高度都有水上活动，点解嗌要烫波州玩水上活动啊？ 唔系我改噶呢个名，佢真系叫烫波州啊嘛。 冇你就死我，我一阵间就 Google， 我而家放过你先，下一个。 好，嗱，我依家俾大家估下，然后你即刻去查下。 我唔惊， 我 应该查过嘅。不过就话呢个地方都冇听过， 冇听过， 有 冇听过？ 去玩嗰啲人咧，系好一定识呢个地方。 三 洋水手嘅 南部， 即系行山会去嘅。 香港嘅南部 系啊， 唐波州 系啊， 我冇行过噃。 咁你去行下咯，下次 有 马老师带队咯。 唔系个个都行得噶，唐波州。 我哋组成 Horror 一路八 ，Horror 一路八第一个点就系 唐波州之行。 一齐去唐波州， 你要去呢啲咁样嘅骑呢地方， 跟住去教西州， 都好喎、啊。其实系一个行山团嚟， 哎呀， 波来一路八。 喂，好啦，老师下一题， 似唔似以前嗰啲报纸咧？爬山之友今日嚟睇 爬山之友， 但系一月咁话，好嚟嚟嚟， 好攰啊！好， 我有，我俾一个你， 好好好， 听住，拉埋个女明星跳落水池， 跳 周星 驰，我俾个你， 好， 警察拉咗高买嘅大姨妈，佢唔服气，仲无耻咁骑骑笑，四个字，四个字，警察拉咗高买嘅大姨妈，佢唔服气，仲无耻咁骑骑笑，四个字， 警察拉咗个。 是不是拉乜拉乜笑啊？ 周字开始的四个字，其实都是算一个成语咁样。 周而复始， 冇错啦。 哦，好深、啊， 都好攰啊！ 喂， 我突然间，突然间好似冇电。 我嚟，两个字，你俾只狗拉住走。你俾只狗拉住走。 几多个字啊？ 两个字，一个地方名。 两个字啊？ 日本。 九州。我俾一个四个字。余安安拉埋你婆去唱 K， 仲食埋晚饭。 余州唱晚， 冇错啦。 好，听住咯，我都俾一个你哋，几有似你啊！拉咗一个胃下垂兼鼻敏感嘅人， 几个字？ 周慧敏 系啦。 我俾翻一个你，马小强拉埋王杰陪佢睇谭咏麟演唱会。马小强拉埋王杰陪佢睇谭咏麟演唱会。第一个谢周。 人名嚟噶 ，yeah， 佢周慧敏都系啦，呢个都系姓周嘅， 周杰伦 系啦，冇错。 哦，好啊，我整一个长啲嘅俾你哋，好唔 好？ 听住咯噃，叶玉卿俾人拉住耳仔过去揾万梓良、陈松伶同关爱。 咁多人去边啊？ 兴州咩万里？ 冇错，李白嘅诗句： 兴州 已 过万重山。 你整一个，跟住俾我哋等，俾我哋谂。 O K， 去首歌。 有个傻佬用番树叶扮识轻功，结果被拉，仲去埋世添。 几个字？ 五个字。 哇，咩嚟噶？ 歌同歌有关嘅。 讲多次。有个傻佬， 有个傻佬，一个傻佬用番树叶扮识轻功，结果被拉，仲去埋世。 唔使去歌，我嚟啦。一 叶轻舟去 啊！ 人呢家马重山呢、Bingo 中晒。Yeah. 兴趣探究你与他的历史，想起昨日对你仁慈，相信你在意，谁愚弄我同时，回头又与他新开始，终于明白必须自爱。 同我玩夹公仔机系咪好深夜浪漫呢？其实我夹货柜都识噶， 好深夜浪漫啊，师芬。不过你冇牌都可以调运货柜嘅咩？ 梗系唔得啦，唔系净系听我茉莉讲啊，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短剧讲，嘉宾有佢。 货柜处理要安心，做足准备自放心。我系 Gigi 张曼芝。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东京奥运女子空手道个人型项目，港队代表刘慕常晋身铜牌战。个人型项目亦即系套路比赛，排名赛分两组进行，每组三名选手，首名晋身决赛，第二同第三名晋级铜牌战。刘慕常喺排名赛取得26.4分，成绩不及世界排名第一嘅西班牙山齐斯，未能跻身金牌战。铜牌战将喺香港时间挨晚进行。澳门全民核酸检测进入第二日，今早各检测站排队的情况明显改善，检测者主要都是按预约时间轮候。有完成检测的市民说，排队大约半小时至一个钟。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副教授余永日接受本台千禧年代节目访问时说，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在短时间内全民检测是很大挑战。澳门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本地个案，政府和市民都有少少松懈。对于澳门当局要求暂时关闭多类娱乐场所，但不包括赌场，余永日认为现阶段政府不是一刀切关闭所有场所，是考虑到过去一年半博彩税收大幅下降，财政压力很大。 澳门特首已经表示，去年封赌场是考虑到当时有关联个案，而今次未有，相信是作出了平衡。至于澳门能否在14日内处理好疫情，他认为现时难以预计。内地新增8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2宗是本土病例，当中江苏40宗、湖南9宗、北京、山东、河南、云南和湖北都有病例，有3宗本土个案的北京，市卫健委要求来京返京的民众到步后，要及时主动向社区和单位报告旅行史，做好自我健康监测，配合做好防控工作，切实做到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另外，北京六大火车站由今日凌晨开始对进站旅客查验健康码，黄码、红码不得进站乘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雷暴和狂风，稍后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72点，升45点，成交金额7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8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8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3.8，跌3蚊；中芯国际27.95，升个1。恒生中国企业96.28，升2毫；盈富基金27蚊，升6仙；快手96.65，跌8.55；美团216蚊，升2.4；阿里巴巴196.6，升4.3；比亚迪股份273.4，跌咗7.2；吉利汽车28.3，升5仙；小米集团26.65，跌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6，日元109.68，瑞士法郎0.907，加元1.253，人民幣6.464，英磅對美元1.389，歐元對美元1.184，澳元對美元0.739，新西蘭元對美元0.705。日經平均指數報27,697點，升113點。港金現價報16,800蚊，跌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1.08美元，賣出1,811.7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咧，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左转落去红梅谷路嗰条支路咧，就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呢一条支路全线封闭，龙尾去到瑞丰花园啊，揸车嘅朋友咧要改道行驶啦。重复多次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左转落去红梅谷路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咁呢一条支路咧需要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咧要改道行驶。咁而家一带挤塞，龙尾去到瑞丰花园。咁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仲系未清理好，车龙就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落山道，就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落山道。咁较早前咧，石硖尾街嘅强制检测就已经系做完咗啦。咁而家石硖尾街介乎巴域街同埋大埔道嘅左一线咧，已经系解封，就系介乎巴域街同埋大埔道之间嘅一段石硖尾街啦。 左一线已经是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因为受到交通意外影响，车龙就排到去落山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浅水湾道有道路工程，来回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那段都是比较挤塞。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方向尖沙咀、观塘道进入里桥面去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同埋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揸车去到同轻铁路轨交界的路口时候，谨记要遵守交通灯号，千祈唔好冲红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to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好中意听英文歌，但又不知道哪隻歌好。 一个礼拜有咁多新歌怎么听啊？ 有人话帮我听哪隻歌最好的。 星期六晚我冇家去。 星期六晚我冇家去。 留你屋企叮三啲啦。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 留你屋企叮三啲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但又不知道哪隻歌。 李志刚环球榜。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2005至2007年或2012至2018年出生的人士，要在今年9月18日或之前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换证时，亦可带同2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2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阿娟，你是我生命，你是我灵魂，你叫我做什么我都做的。 我要天上的月亮。 得得得，我马上帮你攞它下来。 我要水里面的月亮。 得得得，我帮你捞它上来。 我要你早上陪我吃早餐。 这么 简单你反而做不到吗？ 你不明白的，我朝来早10点要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歌。 傻仔，我也是啦，我们就一路吃早餐一路听啦。耶、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爱好系列， 好翻嚟星期四嘅爱好系列啦。上个礼拜咧， yeah. 我哋就系呢一个电视剧嘅主题曲， 哇，真系 难分难解啊， 难分难解， 意犹未尽啊。 同埋咧，成日觉得哇，好多歌未拣啊， 有啊， 今个礼拜一样有呢个感觉 吓。系啊，咁我哋咪重复一次啊。 听翻上个礼拜，嗰个要听翻上个礼拜。 今个礼拜咧，我哋未拣， 我哋就拣电影主题曲。 你點解會琴日問我哋嘅就係話，咦，我哋冇好似係玩過呢一樣嘢。 因為我記得我揀過 Do Re Mi 啦，揀過呢一個 Melody 啦，咁樣我係啦，咁我就諗啊，其實我哋咪做過電影出嚟曲。不過上次就唔係嘅，上次 講電影，我仲記得我自己介紹咩電影，你記唔記得？ 你記得。 我記得啊， 乜嘢電影？ 一個陌生嘅女人來信啊嘛，係、 嗯、 咪？你介紹啊嘛，我記得啊，《上流寄生族》咯，同埋嗰就係、是、無定向喪心病狂咯，同埋嗰就係 Begin Again。 哇，好記性，好記性， 梗係記得啦。 冇錯，上次講電影，因為講電影，所以播埋電影主題曲啫。 得罪咗。 今日咧就真係電影主題曲， 真係電影主題曲啦。咁、嗯、你會點樣？你會點樣揀咧？即係你會係因為嗰套電影啊，定係因為嗰就嗰套？嗰首主題曲啦，所以你會中意睇嗰個電影啦。 我覺得 你點揀咧？頭先 both二者都有 兩樣嘢都有、啊， 都必須要重要嘅。 我都覺得 係啊， 同埋以前啲電影真係好犀利， 好正。 一出咗之後嘅話咧，全街啲女仔剪曬嗰個頭髮啦。 係、 嗯、 啊， 你有冇？你仲記唔記得佢哋咁啊？全街啲男仔都係咁嘅打扮。 你淨係嗰件英雄本色嘅孖哥褸都係啦， 係啊， 大熱天時都有人穿。嗯 我咁矮我都有啊， 冇錯，男男女女都有啊，你都有啊， 梗係有啦， 係、okay, 啦，剪短啲啫嘛，係啊，一定要 的。你喺廟街嗰啲地方買啊？ 我唔系噶， 我即系去铺头买噶啦，已经好威啊！ 系啊， 其实边度得啦买咧？嗰阵时根本上你想唔望都冇啊！间间铺头都挂晒嗰啲黑色长， 黑色长褛啫嘛。 庙街嗰啲平啲啊嘛， 系，但系质地比较差啲咯，起毛粒嘅。 总之有黑色褛咪算咯，我啲人唔好理佢质地嘅。 冇错，因为一阵间嘅话，我哋有啲电影嘅话都系因为咁样而嚟啊，因为你会觉得佢会带领一个潮流，真系好犀利咯。嗰时 互相影响。 不如我先啦，好唔好？ 好。 讲到潮流咧，呢一排大家最常讲嘅话题就系咩咧？ 奥运会， 奥运会咧就系一个咧即系人嘅运动啦。但系曾经有套卡通片咧叫《动物奥运会》， 冇错。 咁咧亦都系里边咧有好多以奥运为即系运动为主题嘅一卡通，系啊卡通片嚟嘅，冇错啦。咁啊，其中有一段咧就讲一只山羊同埋一只狮子啊，定豹啊，咁两个咧最终话我一定要赢，我一定要赢咁样吓。点知跑跑，大家做咗好朋友，就拖住手一齐有呢个歌曲咧，就是、跑不全程，即系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嘅歌曲咧，亦都有一个意思带出嚟咧，就系有阵时人生嘅长跑上面咧，有啲人咧好集中精神，我要做嘢，我要做嘢，我要做嘢，即系我要胜利，我要攞到人生最大嘅奖杯咁样。但系去到尽头啊，赢咗咯咁样，突然间有一种好落寞嘅感觉，即系身边最爱嗰个人今日喺边咧？ 哇！ 呢首歌正。 我覺得佢犀利在嘅就係咧，呢幾下吉他嘅和弦，你一定會記得嘅。同埋裏面啲歌詞啊，冇得輸啊， 冇得輸，加啲滄桑感覺。Love's not for me。 哇 ！I've always run away from things that tie me down. My life I love, but love's not for me.I see my goal ahead with nothing in the way. If love should come, then I'll run away. I've always been the type of man who's dedicated to his cause, and it's a lonely road I run, but I'll stay faithfulMy cause, there's only one direction. About the path you're gonna take, and you must take it win or lose. And if you lose, it's your mistake. There's only one direction. So when the race is won and there's nothing left to do, alone again, but where are you?But where are you? 好浪漫嘅一首歌曲吓， 好正 啊 ！Good choice。好啦，咁啊，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即系其实有时有好多嘅电影嘅话，会带起有好多啲潮流啦，大家都会跟啦。咁其实有时你譬如你拣一啲电影嘅话，你会唔会拣？譬如可能系哇呢一个嘅演员嘅话，我一定会睇嘅。 都会拣， 会噶， 都会嘅。有啲咩人其实有啲咩嘅即系电影，你一定会跟嘅。即系 当年我一定女仔咧，我就会睇阿吴善年。 吴善年， 舒淇梗系要睇啊！ 舒淇一定睇啦、 啊， 我知道好多男仔都好中意啊。 舒淇其实好型，好性感。 其实我觉得佢几好戏 嘅，系啊， 系啊， 系 啊， 佢 个成 佢唔 可塑性好高系嘛，即 系 好多角色都做得好。 系啊，吴善年我觉得好深刻印象。 点解咧？ 因为佢 个样系几特别。 你最睇 系 边个作品？ 吓、 啊，你最睇系 我都系 拣 咗佢。系啊，我都有拣啊。你有冇拣啊？ 我冇，唔使惊。 好彩， 系啊， 系啊， 我全部都系英文歌。 哦 ，OK。 系啦，咁其实我自己本人嚟讲咧，有啲嘅我一定会睇嘅，例如梅丽诗《史翠宝》。 啊，系正。 我真系觉得佢真系系 啊， 啊， 傻噶，做乜似乜。咁同埋另外就系罗伯迪尼路啦，仲有另外一个罗伯迪尼路又系啊。 的士司机。 哇，的士。 士司機 good choice， 但我而家揀嘅呢一個咧就唔係嘅， 係 啦，我而家係德斯丁何夫曼。 两个 都，德斯 汀 何夫曼， 我都有谂过。德斯汀何夫曼，你系咪当 The Graduate？ 唔系，德斯汀何夫曼咧，就当然啦。除咗你话毕业生之外咧，其实基本上佢有好多戏。我觉得咧就系佢好识拣戏嘅。 呢两个男演员咧，我觉得佢哋越老越好睇。 系啦，个样又越嚟越有味道，系咪？ 我都觉得有啲似佢。 我觉得你似马伦·白兰度。塞住两只物喺个喺个口角嗰度做 godfather。好啦，嗱，我而家拣嘅呢一套戏咧，我谂相信咧嗰阵时候大家都应该系有睇过嘅，佢系反串嘅。 哦 ，Mr. Tootsie 系啦，寿司先生， 好睇。 咁我觉得其实个古仔亦都好好睇啦，讲紧系一个失业嘅演员啦，因为佢做呢个 audition 不停 casting 都唔得，系啦，就去揾咗佢竟然咧就做一个肥皂剧，咁咧就扮一个女人 ，and then 跟住咧就可以得到咗呢一份嘅工作。之后咧，俾佢控埋，讲嘅呢个咁嘅大话嘅话，就一路咁讲落去啦。 最惨就系个男人中意佢，有个演员中意佢， 系啦，即系中意佢之余嘅话，仲要系佢个爸爸中意佢啊嘛，爸爸中意佢嘅扮嘅嗰个女人啊咁样。其实里面嘅啫，你又见到佢又有喜剧，佢又有爱情，但系两样嘢嘅话，你会发觉嘅就系佢留得好好嘅， 好正。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套电影嘅话，系到今时今日我都系好中意睇。之外嘅话，仲有系呢一首歌曲，我觉得都冇得输嘅。 哇！呢个前奏一出。 系咪死 你？好嘢， 得唔得啊 ？Can I be you？ 我唔 OK，OK 正， 非常正， 一百分。来自杜先生呢一只歌曲 ，It might be you， 送俾大家有话，我觉得呢一首歌嗰啲可以承接头先你嗰首 Love's Not For Me 啊，系嘛？ 嗯，冇错。 咁我觉得呢一首歌咧，唔知点解，每一次其实有时咧，你突然之间可能揸车啦，你会听到啲 DJ 一播呢一首歌咧，呢、這、一个咁嘅出一出嘅时候嘅话， 所有嘢翻晒嚟。 I've been passing time, watching trains go by. All of my life, lying on the sand, watching seabirds fly. Wishing there would be someone waiting home for me.Something'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It'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All of my life, looking back as lovers go walking past. All of my life, wondering how they met and what makes it last.Something'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Yeah, it'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So many quiet walks today. So many dreams to wait. And we've so much love.Think we're gonna need some time. Maybe all we need is time. And it'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All of my life. I've been saving love songs and lullabies, and there's so much more no one's ever heard before. Something'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Yeah, it's telling me it must be you.Feeling it'll 套戏咧，嗱，第一睇啦，我嗰时睇过啲电影花絮咧，唔知即系你有冇睇过，即系真定假啦？佢话 Dustin Hoffman 咧，为咗演好个女仔咧，因为佢嘅门牙咧比较大啊，咁磨细佢要套一只细啲嘅牙上去，等佢睇落咧似女仔啲咁样。我唔知系真定假。 我相信。 如果系咧，就真系一个好大嘅牺牲，即系你即系真系。用到自己嘅身體都要做一啲嘅 adaptation 啊，改變、去嚟演出嗰個角色。 專業啊嘛， 係啊，梗係啦，我個信啦，佢收咁多錢， 係啊， 哇，有時係拍一套嘅你可以收三 套，呢套係好爆啊，嗰陣時票房好好啊， 票房好好啊，真係。 好啦，到马小强啦， 惊唔 惊？惊 唔 惊？其实咧，我哋咧，即系呢个环节咧，我哋大家都唔话俾大家听拣咩歌嘅。 系啊。 咁所以咧，你知唔知我做咗一样嘢？我拣咗四只歌嘅，即系如果发觉，咦，原来你 好正常咧， 我惊撞，我惊撞歌。 系啊，我都成栋喺度啦。你估我嘢少 啊？我惊撞歌啊！ 唔使惊。 到呢只就系马小强出噶啦。 喂，我拣呢只咧，就因为我觉得呢 港产片 系啦，港产片电影咧，佢由漫画。跟住去到電影，跟住出一系列嘅電影，我覺得係絕對係代表 到舞台劇都做過 啊！九十年代香港獨特嘅文化， 冇錯。 呢樣嘢咧就真係 得香港有嘅啫， 係啊，得香港有嘅， 外國任何地方 都 冇，即係呢個題材。 係啊，就係專係講啲即係啲江湖片啦。咁就係由阿鄭伊健去擔正，佢嗰陣時已經係男一嚟㗎啦，男主角又靚仔高大，肯做呢啲角色。佢呢套主題曲咧，我覺得好有感染力嘅。 我爭啲同你撞歌， 真 係，我有。 只歌本身真 係，因為琴日我哋有講過嘛，我哋話係咪正係咩先？歐西個國誒嗰啲電影先，跟住我哋又講嘅就話日本咩 都 有 啦， 乜都 得啦，不限界域啦咁。 咁啊，呢一個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咧，喂，其實考你啊，我哋譬如香港嘅電影圈，除咗你話有呢啲咁嘅江湖片係我哋香港獨有之外嘅話，仲有邊啲嘅就係全世界都冇嘅？ 粵語長片，我覺得，粵語唔係真係粵語 片種啊。有啲片種嘅話，其實 你收翻個局先。 以前有隻叫做啊《黃梅調》係嘛？即係嗰啲咪係 即係 啲唱 功夫片 啦， 功 夫片 真即係拳拳到肉嗰啲係啦。 我開稿啦喎， 好 殭屍片 哇！ 你諗下 ，zombie 算唔算？ 嗰陣時候嗰啲鬼打鬼啊，我哋 中 國 嘅 殭屍 片， 邊度有拍過？ 冇 啦， 係 咪？好犀利！其實嗰陣時候我哋真係香港嘅電影業嗬。 佢老友做好多啦， 邊個？ 李宇 啊，劉德華， 係有林正英啊，佢全部都好睇， 好犀，真係。 田小豪啊， 係啊，你知點解係特別嗬？佢有嗰種嘅就係你驚驚地，但係你又有隻，終於笑喎， 好笑， 有時又好笑喎。 同埋殭屍片咧，長青啊，即係你幾時再翻拍又得。 系 啊，你几时睇翻你都冇得唔过时噶。 系啊， 因为我凝聚咗喺嗰个咁嘅年代。 冇错。 咁你呢一首歌系 有 情 岁月 点啊？ 自己都唔记得。 唔系啊，我脑海里面得江湖两个字。 我明嘅。 我明啦。突然间系有情岁月。 阿之海默。 好啦。 好，带嚟有郑伊健喺呢个古惑仔系列里面嘅呢首歌曲。 系啊，饮醉酒嘅时候，大家都可以将脑海淹过去。 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胜与罪，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停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天真的声音已在减去，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沉醉， 拼命进取，不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憔悴。 我有一个梦， 我有一个梦， 我梦想开餐厅， 我想卖波鞋， 我要开网店， 我想卖新鲜奶茶店， 我要创业做生意。 年轻人想创业不是梦，电视节目《创业联盟》set世代，主持人梁家琪联同资深业界人士同青年创业者交流心得，解答营运上的疑问，给予实用的建议。星期日下午六点，港台电视31。 Gigi， 同我玩夹公仔机系咪好深夜浪漫呢？其实我夹货柜都识噶， 好深夜浪漫啊，思芬。不过你冇牌都可以调运货柜嘅咩？ 梗系唔得啦，唔系净系听我茉莉讲啊，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短剧讲，嘉宾有佢。 货柜处理要安心，做足准备自放心。我系 Gigi 张曼芝。 好，即安剧咧就今日咧喺呢个一点前咧就会播出嘅，咁大家留意一下咧职业安全嘅知识咯。 冇错啦，就有深夜浪漫嘅 张曼芝 同我哋一齐做嘅， 一齐演出嘅 张曼玉嘅细妹张曼芝。好啦，咁啊，等阵间我哋会继续翻嚟咧，我哋今日嘅爱好系列啦。咁啊，头先你又出咗就我哋港产片嘅《友情岁月》啦， 系冇错。 系啊，咁啊，今日你会拣一啲咩嘢啊？仲有就系系咪？ 我仲有 中文歌、英文歌、其他嘅， 系有一首韩文歌，我觉得呢个韩国电影系非常好 看，都系我的野蛮， 系咪？ 唔系嗰啲 ，OK， 好好听， 大家真系吓一路听。 拭目以待啊！ 快到十二点钟吓，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4%嘅。今日多云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先听十二点嘅新闻报告同埋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等等，翻嚟继续。 林斯顿父母嘅墓旁，余英时1930年出生于天津。师从国学大师钱穆，之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专长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都具有开创性角色。天气方面，同熱帶風暴盧碧相關的外圍雨帶正影響廣東沿岸，另外一個低壓區正為琉球群島附近帶來不穩定天氣。正12點，盧碧集結在汕頭東南大約2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橫過廣東東部和福建內陸。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45点，跌81点，成交金额 8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80点，升了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8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8.2跌8.6，中芯国际27.8跌9.5，恒生中国企业95.76跌3.2，美团213.2跌4.0，快手96元跌9.2，盈富基金26.88跌6仙，阿里巴巴195.4升3.1，比亚迪股份273.2跌7.2，吉利汽车28.1跌1毫，小米集团26.5跌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7，英镑10.803。瑞士法郎8.57，澳元是5.748，加元6.207，新西兰元5.485，欧元是9.2027，每百日元对港元7.0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27。日经平均指数报27696点，升112点。港金现价报1680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86美元，卖出1811.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入沙田方向左转去红梅谷路的支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支路咧就需要全线封闭，咁即系话狮子山隧道入沙田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红梅谷路啊，咁但系狮隧入沙田咧就冇受影响，咁只系影响咗入沙田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红梅谷路嘅支路啦，咁而家狮隧入沙田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对出，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出交通意外呢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书院道，咁亚街路街嘅车龙呢排到去科发道，咁再重复多次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书院道，咁亚街路街嘅龙尾就喺科发道。七行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七行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排到税务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由于有道路工程近住浅水湾别墅，现在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黑兰道。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一段就挤塞，龙尾在黑兰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观塘道骏业里桥面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和天水围天影路屯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情歌十八廿二首。 恬淡情怀， 连同音乐情人 精选合共40首中外经典金曲， 一首歌一个故事，用音乐记载我哋嘅广播历程。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 今集阿 Jade 请嚟咗指挥家陈以林，分享佢奇幻嘅音乐之旅。 梦想咧系好难嘅一样嘢，但系我觉得梦想亦都系同一时间每一个人系都有过嘅咯。你心入边嗰团火喺边度嚟咯？一定系有一啲嘢令到你个人系会着火嘅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 梦想号启航，主持阿 J 黎永宇， 带你寻找成功追梦故事。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四嘅12点11分啊，翻翻嚟我哋呢一个环节。 爱好系列， 今日星期爱好系列系电影主题曲嘅。Round two 第二回合。 好啦，头先咧我就拣咗导师先生嘅《It Might Be You》啦，跟住 Michael 就拣咗。头 先就 Love's Not For Me 啦，第一个 round。 动物奥运会啦，你就系、是、 友情岁月。 Round two 嘅话，究竟第一首歌系来自 Michael 嘅，咁你同我哋介绍一下。 其实咧，我今个礼拜嘅电影主题曲咧，有两个都系卡通片嚟嘅。咁、除咗头先咧呢个动物奥运会之外咧，呢一套都系一首旧嘅卡通片嘅主题曲。 我哋估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No。 我估小鹿斑比嘅主题曲 系咩啊？点 唱噶？ 点唱啊？ 小鹿斑比，斑比， 我真系咧， 小鹿 有冇卡通？有冇主题曲噶？ 系点噶？小鹿斑比，你有听过啊？ 我日真系有睇过。 系咪咸片嚟啊？ 够啦， 嗰个唔系，嗰个叫小鹿大比。 好好一套小鹿斑比， 系嘛？ 俾你哋染到 小鹿小姐大比。 喂，但系嗰阵时咧，迪士尼有好多卡通片好经 典， 小鹿斑比之外，仲有一个咧，讲只狗仔啊，系咪？即系一个 叫101。 唔系，嗱，嗰个就系 One Zero One 啦，即系101嘅斑点狗啦。 新啲啊， 我讲嘅一只系刘文与公主啊，定刘文与小姐啊？ 刘文小姐啊？ 系咪刘文小姐？即系两只狗嘅，一只就好，即系好就受主人中意嘅流浪狗嚟嘅。点知嗰个狗出咗街，走失咗，变咗流浪狗，咁啲叫做流浪狗就照顾佢，类似咁啦。 我以前有睇过，系唔系动画咯？系嗰啲书， 系冇书嚟嘅，嗰个书嚟 咯。我都有睇过，以前细个。 嗱，其实呢一套戏咧就系啲卡通片啦。而个歌点样 touch 到我咧，就系话咧，当一个人系一个未揾到对象咧，佢成日会谂望住个窗口，望住好远山，望到个城市出边系咪有一个人而家都谂紧我咧，等紧我咧？ 点解讲咁多嘢？ 你 点会 有 呢 啲烦？ 佢成日都有呢啲咁嘅嘢啊！ 嗬，照計佢， 咪咯，你咁有魅力， 咪係咯，我都真係中意你，我真係好慘噶佢。 幾時啊？嚇、啊，小鹿斑比，你咪就諗緊自己係小鹿斑比啊嘛？ 有啲嘔 feel， 有啲嘔 feel 啦，係咪先？ 呢只歌來自一個電影叫做《American Tale》。老鼠也移民 哦 ，Somewhere Out There， 哇，好嘢喎呢首 ，Somewhere Out There 被遺忘咗， 系啊，我都系咁话。 戏里边系一个小老鼠唱，而家呢个系二人合唱版本，同样地都系首好听。Somewhere Out There 送俾所有听紧风骚范嘅朋友。Somewhere Out There， 今日你系咪喺边度唔同嘅地方做紧唔同嘅事情，听紧我哋呢？ 笑咩？小老板鼻做咩事啊 ？Somewhere。Out there, beneath the pale moonlight, someone's thinking of me and loving me tonight. Somewhere out there, someone's saying.That we'll find one another in that big somewhere out there. And even though I know how very far apart we are, it helps Sometimes I think we might be wishing on the same bright star. And when the night wind starts to sing a lonesome lullaby, it helps to think we're sleeping underneath the same big sky. 男女合唱 Linda Ronstadt 加埋 James Ingram 嘅 Somewhere Out There。好啦，交俾呢部。 好啦，头先咧我有讲到大家即系有时睇完嗰啲电影之后嘅话咧，你又会即刻想 带动潮流， 系啦，成为即系嗰个男主角就好啦， 有得 成为呢个女主角又好啦。咁啊，头先我哋有讲过咧，就抹过褛啦，仲有啲咩嘢你哋曾经跟过噶？ 做乜笑嘅？ 即刻笑啦，系嘛？ 我谂 做咗啲咩？ 食街， 你话食街 食。界啊， 食 下 系啊，因为你中意吴 善年，系啊，好型啊，唔系成个颜色啊， 色界唔系吴善年， 系啊，系啊， 你记错记错， 你唔觉得成个颜色好靓嘅咩？ 咁关你关你咩事啊？你系咩色都唔好睇， 同埋你都唔够头发梳呢个嗰啲妆啦， 系啊， 就 系 因为搞唔到，所以你就系啊 ，OK， 好型嘅，同埋佢啲西装咧，你觉唔觉得好有味道？ 以前嗰啲大关刀西装真系好有味 道， 我睇翻我阿爸啲旧黑白相咧， 其实 系好有味 道， 系 啊，好有 氛围系嘛， 冇错， 要影黑白相咯，吓、 嗯， 你影黑白相嗰时先着啦，嗰啲嘢，你先梳啦。 几时佢影黑白相？ 你话咧？ 到时搵人 P 咪 冇噶啦，而家就算而家就算最后嗰啲相都系彩色噶啦、 啊。 我中意黑白， 以前先有黑白相啫嘛。 冇噶，其实我哋可以影完啲相之后，我自己都可以变。 同埋以前兴咧，影咗黑白相再整啲颜色落去嘛。 系 啊，油翻个唇膏上去。 冇错，以前系彩色噶嘛。 好特别噶。 嗱，如果我讲翻话就系呢一个咁嘅造型嘅话，我谂大家一定会知道究竟我想介绍嘅系边一套电影。 诶， 系一套美国嘅励志电影。 嗯、 好啦，仲有个 仲有。一个字英文是不 是是两个字是啦、嗯、你不用成日都这样就开心字典这样好的。好雷鹏太阳眼镜。 哦我知道 Tom Cruise 那套。 还有个就是 G1 Jacket, 即是那套。 Tom Cruise 那套。 是不 是 Top Gun, Top Gun, Top Gun。 毛毛领 毛领嘅皮嘅嗰件咁样 嘅，你都有一件啊，其实 我都有一件， 因为 我着唔到噶， 点解着唔到？ 太热 啦，太大件啦，同埋喺香港其实基本上、 哦、 你讲得啱，太热系着唔到噶。我仲要咧系老远咧，你呢一只嘅话，仲要系要喺唔知美国定喺英国嗰度咧，系、 嗯、 要专登订翻嚟，好重。好 贵，好重噶，系 又好热， 系啊， 都要孭住出街，都唔知点解、嗯，就总之你会觉得就 系 take my breath away 咯。 系啊， 呢一首歌真系犀利到，仲要就系、是、连林忆莲都有改嘅呢一首歌曲，系、嗯、啦，唔使讲啦。 哇，Tom Cruise 出嚟啦！ 话 Tom Cruise 因为呢一套戏嘅话系成为咗一代嘅男神啦， 冇错， 真系演技麻麻地。 take my breath away 啊！阿马老师啊，英文咁好，我想请问你咧 ，take my breath away 即系攞走我咩啊？ 攞走我的呼吸啊！ 即系点解啊？ 攞走我的呼吸， 咩叫攞走我嘅呼吸？即系 带走我的呼吸 啦。系两个人热恋嘴。令到佢唞唔到氣， 哦，即係令到啊，即係嘴到令到你窒息嘅感覺啦，係嘛？ 咁 take 完佢嘅 breath， 再 take 咩 away 啊？ 呢啲個人喜好啦， 中意咧，你話咧，你中意咩噶？ 你 做咩問人啫？你做咩講啫？ 佔有我嘅時間， 有乜好玩啫？攞啲時間， 我將我成日我中意啊！ 到你， 到你， 到你。 喂，呢個咧係因為我對呢個導演，我好欣賞呢個導演。呢個導演就係陳木勝，佢。九十年代啱开始嘅时候咧，有一套《天若有情》，里面嗰首歌就系袁凤英唱嘅，我觉得好好听。成套戏点解我会拣呢套呢？我觉得又系一个时代嘅开始嚟嘅，啱啱又系九零年啦，同埋刘德华又开始转型做一啲即系江湖嘅片啦，同埋陈木胜第一套电影。你哋中唔中意睇陈木胜嘅电影嘅？ OK 嘅。 最近嗰套即系佢嘅遗作啦，响北京嗰度上咗，哇大收。 冇错。 系啊，我觉得呢个。是因为嗰时已经喺亚洲电视认识佢啦，佢系一个 哦系咩？你亚洲电视识佢 系啊，专系拍一啲好好似好劲嗰啲戏咁，但系佢成个人咧好 咩？好似好劲啊！ 即系江湖啊嗰啲片，但系佢成个人咧好好温文尔雅嘅，有少少我影子啊感觉， 绝对一样一样样啊！我几乎认你系佢， 人哋已经唔喺度。 对唔住， 你咁样讲啲咁嘅说话嘅话，我觉得 我呼应下佢啦，冇所谓。 不过其实系嘅，最近好似系呢一个电影嘅首映咧，见到谢霆锋系喊晒， 个个都好感动啊！ 系因为陈木胜被感动到佢好大。 好嘛，天若有情。 原谅我也不讲半句，此刻生命在凝聚。过去你曾沉过，某片失去了的声音。落日远去，任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风雨思念，此生梦里总会有。知此生得可与你，哪管生命是无奈。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尽消失。哪管生命是无奈，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尽消失了的空间。 天上有情的主题曲啊，12:29，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翻嚟继续，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欢迎政府暂停广东省以外其他内地地区回港易计划，不过他认为当局对部分内地中风险地区和广东省以外地区采用同一处理方法就有很大问题。田北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内地部分重灾区应该视为同外地中风险地区一样，从有关地区回港人士应该在检疫酒店隔离，不应家居检疫，而在广东省以外的内地其他城市回港就可以14日家居检疫。他又提到，现时商务气泡下，部分人从内地回港可以申请免检疫，但他认为广东省以外的内地地区都应该暂停有关安排，估计政府或日内会有公布。澳门全民核酸检测进入第二日，今早各检测站排队的情况明显改善，检测者主要都是按预约时间轮候，有完成检测的市民说排队大约半个钟至一个钟。有今早赶住过关的旅客说，昨天下午顺利完成核酸检测，但感觉情绪混乱。张女士说，早上和家人到关口才知道检测结果未有上载到健康码，查询了多个部门都不知道怎么处理，连想打印纸张证明都无从入手，担心只有12小时的检测结果快将过时。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今个月一号在美国逝世，享年91岁。据了解，余英时在睡梦中安详离世，已经下葬于普林斯顿父母的墓旁。余英时1930年出生于天津，师从国学大师钱穆，之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专长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尤其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都具有开创性角色。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74点，跌51点，成交金额8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8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8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9蚊，跌7.8；中芯国际27.75，升9毫；恒生中国企业95.85，跌2.4；盈富基金26.9，跌4仙；美团214.4，升8毫；快手95.95，跌9.25；阿里巴巴195.7，升3.4；比亚迪股份273.2，跌7.4；吉利汽车28.05，跌1.5；小米集团26.5，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6，日元109.7。瑞士法郎是0.907，加元1.253，人民币6.464，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 日经平均指数报27,707点，升123点。港金现价报16,80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96美元，卖出1,811.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 一同关注职场新手关注组， 今集嘉宾社企业务发展总监谭佩莹小姐。 我觉得最大嗰个推动力系咩？我觉得个社会上需要。以往虽然我以前就唔系做呢个行业嘅，但因为自己个人嘅兴趣好中意啦，咁都想以一个唔同嘅角度去处理同埋带出环保呢一样嘢咯。 Made in Hong Kong 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播出。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10点嘅《风骚快活人》 啊。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好，最后半小时啊，提提大家咧，今日一点前咧会有职业安全剧。 好啦，咁其实咧喺呢个时间咧，我谂大家系咪都喺度谂紧一阵间，如果系放食饭嘅话，你哋会中意食咩噶？食 lunch 会噶会噶， 你哋会食乜嘢？ 都会谂噶， 食乜嘢噶？ 我嗱，如果我觉得时间好多嘅咧，我会去拣一间西餐厅，然后 慢慢踩落脚， 系啦，唔系锯扒嗰啲，立刻食意粉啊，最后 你中唔中意望住个街食噶？即系望啲人行啊？ 你嘅意思系 系啦，去摊。 去一个探一个环境好嘅地方， 冇错，系啦，100多元咁，我觉得 OK 嘅。 OK，Michael 咧， 我咧就会中去一啲我中意嘅地方，但我会买翻屋企食啦。我比较喜欢喺屋企食，我都会买我买翻屋企，系啊系啊，我都仍然会买翻屋企食。 我有时都会中意好似你咁样嘅，因为我觉得嘅就系我哋做呢一行咧，其实有时系真系要坐喺条街嗰度望下究竟发生啲乜嘢事， 系啊， 睇下人生百态， 听下隔篱嗰个师奶讲咩， 冇错，偷听原来系好好噶， 系啊， 长知识好多嘢嘅。 系啊，即系虽然我唔识。佢內容都唔關我事。 係啊，嗱最近咧，我咧就做完節目之後咧，跟住咧我就去咗附近有一間嘅商場啦。食咗有一个咧，哇！你有冇试过140元嘅拉面啊？ 哇！ 真系有啲贵， 买到三碗啊， 劲、哦！攞三碗又唔得，两碗、啊。 但系因为嗰个系米芝莲咯、啊，咁、哦、我又觉得不妨试下。 喺呢个附近噶， 喺呢个附近噶， 九龙塘 嗰间系九龙塘嗰个商场咯。咁、啊、但系我又觉得佢就系、是，得不我如是啫。咁但系都叫试咗咯，我觉得。 但系佢系咩料啊？ 因为佢里面有 truffle， 系即系 哦黑。 松露， 松露 系啦，因为有黑松露，咁同埋嘅就系佢声称啊吓，即系佢嗰啲咩叉烧嘅话咧，哇，又唔知经过几多日嘅熬煮啊等等啦，不过都叫做系一个 experience 啦。咁其实你哋中唔中意食拉面嘅咧 ？O K 喎，都中意， 系咪啊？嗱，食拉面嘅话，里面有啲咩嘢咧？有汤啦， 蛋 啦，有面啦，有蛋啦，有叉烧啦，就系其实最传统嘅呢四样嘢嘅。你哋会食咩先嘅？ 我会饮腩汤先。 你咧？ 哇，你 系咪已经开始咗我哋嘅心理测验噶啦？ 已经开始咗噶啦。 我会饮林汤先， 我都系。呢个系个正确嘅做法，冇错。日本人系话，其实你系应该咧要尊重嗰、那个拉面店嘅师傅咧。其实你系饮汤。 其实咧唔单止日本嘅拉面啊，我觉得就算咧你食香港道地嘅云吞面咧。都是会饮啖汤 先，系咪？因为熬得最耐嘅。 因为我会相信佢啖汤唔系求其一啖汤嚟嘅，即系云吞面。 同埋你觉得佢嗰啖汤咧，系真系知道佢嘅诚意，同埋咧， 冇错， 佢嗰个即系经验嘅，你觉唔得？你系乜嘢？哇！你点解要谂咁耐啊？因为你每一次都食唔同嘅嘢先噶。 系啊， 欸、 即系佢求其咯。 我谂我食一片肉先。 食啊咁奇怪， 即系咁，因为佢铺得咁靓嘛，个蛋就唔会食住啦，因为蛋 得 半只系啦。 嗱，点解要同大家要玩呢个心理测验咧？其实一阵间如果你真系食拉面嘅话咧，可以知道你个人系点样噶，原来从食啲咩？我同阿 Michael 系一样嘅。好啦，咁如果你系食拉面嘅话咧，咁啊，你系食肉系咪？ 啊，食一片肉先。 思考型人格， 嗯， 系啦，你中意观察啦，思考咧系你嘅常态。对于一啲书籍啊、知识嘅渴望嘅话咧，系使你付出大量嘅时间咧，用于深思熟虑同埋周密嘅计划当中。 系 谂嘢人啊， 系啦， 中意谂嘢， 系啦，用四个字嚟形容你， 系 咩啊？ 够啦，算啦， 谨言慎行啊！呢四个字咧可以作为你处世嘅特征，亦都因为咧需要为自己留出更多嘅思考空间同埋时间嘅。 嗱，我话俾你听，谨言慎行呢四个字咧，系翻嚟即系香港电台咧，我真系每日都同自己讲。 大家咁话， 唔系，我唔系讲系做节目，就算。譬如话头先有同事报告新闻咧，我企喺侧边我都觉得冇喐， 有个有规矩 系 嘛？ 点解咧？咩？你平时好冇规矩嘅咧？ 佢系你唔觉得系咩？系啊， 我 要 自己承认，我要自己承认。 我对你冇试过唔规矩， 好少人对我唔规矩，睇我样就知啦。跟住咧，仲有，如果你能够系通过自己嘅敏锐嘅洞察力啦、分析力咧，同其他人知识交流咧，同埋思维碰撞之中咧，能够充分发挥出自己嘅优势同埋特长嘅，不断提出伟大嘅创建啦，咁样咧，你就会嚟智者或者系一个领域嘅专家不远了，明唔明啊？ 专家，你 就系 专 家啦。 知道， 因为我讲唔出对住你。 都专人变 都知道。 即系要你多啲提出你自己嘅创建啊，明唔明啊？ 收到。 好啦，咁啊，冇人拣呢个即系溏心蛋啊。咁啊，如果你系拣咧，你系食蛋先嘅咧，其实咧相貌系决定于遗传嘅，系一种天生。咁啊，但系咧就唔能够咧成为一种个人嘅喜好。但系如果你选择食溏心蛋嘅咧，就系话靠住外表取胜型。有啲人係咁嘅，佢只要靚嗰，其實佢大曬嘅。咁如果你係揀溏心蛋，就係呢一種啦。對自己嘅樣啊，各樣嘢非常有自信。只要你企出嚟嘅話，整個團體當中咧就有一副氣場好強大。有冇識啲咁嘅朋友啊？ 有， 都有個嗬。 係啊，行過所有有鏡面嘅嘢都要照一照。 咁樣愛美啫， 呢個男人嚟， 對自己好有信心，即係對於外形係咪？ 但係佢好犀利，光靠住呢個氣勢同埋咧，就是、讓人喜歡嘅臉咧，你就已經係好似個領導者咁咧。即使其實喺間公司裏面咧一個小員工啫， 都似啊，大 佬。氣場好勁嘅，冇錯啦，屬於咧就喺工作範圍之內嘅話咧，你係光靠嗰種氣勢就已經嚇親人㗎啦。而且咧能夠咧能屈能伸啊，可塑性係極高嘅。總之揀呢個啦，咩都唔使做。 我哋做娛樂圈咧，呢一種嘅氣場好重要。 要 企喺舞台上面，到底壓唔壓到場？ 冇錯， 吸唔吸引大家視覺咧？ 係啊，你又做唔做得出咧？係咪 ？Hello， 大家好。 你呢個 Hello 咧，我諗起好多人。 我當然係啦。 我諗起一個人啫。 你好掛住佢係咪？ 好掛住。 我淨係諗緊我哋嘅教育電視啫。英文教育電視 ，Hello。好啦，如果你系拣面咧，面其实都会多人嘅，一食嚟就食啖面先，系咪？好啦，如果你系呢一种嘅话咧，就系、是、交际型性格，有呢个妥善处理组织内外嘅关系嘅能力啊吓，包括嘅就周围环境咧会建立呢个广泛嘅联系嘅，咁啊对外嘅信息嘅吸收嘅话，转化能力咧，仲有正确处理上下左右关系嘅能力，哇都几强， 好社交能力好强系咪？ 系啦，咁啊呢个你嘅话咧，表达理解能力啦，人际融合能力啦，同埋解决问题嘅能力都非常之好，简单嚟讲嘅话就系八面玲珑嘅， 呢做公关好， 交际化， 公关好啊， 犀利啊！ 我阵间就去拉面铺睇有冇啲女士， 可惜我哋冇人拣， 冇人拣。 好啦，最后呢一个就系我同 Michael 啦， 饮 汤 先，好， 听 住先。 呢一个系努力员型专家，你系一个有耐力、有活力嘅人，做事咧总系抱住严肃嘅态度，好认真、好勤奋，非常讨厌不负责任嘅人。 系咪你加噶？ 并且疾恶如仇， 见到啲人吞泡。 胡亂咁嚟。旧剧本就新剧本， 望住我， 我同我哋嘅眼一困紧，做咩啊？ 翻炒又当新嘢，疾恶如仇就会闹佢噶啦。 唔系我讲噶，系呢个专家讲噶咋。善良嘅你唔系咁食古不化，你除咗努力咁样咧去尽忠职守，为咗家庭或者团体成员嘅成员嘅生活咧，亦都会调整自己嘅原则同埋规律嘅。你唔使咁样，你点解眼神望住我？ 你讲咪讲咯，我见到呢个对眼有啲泪水咁样。 从来佢一路望住你讲嘅， 系咯，唔知喎、 啊。疾恶如仇嘛， 我知啊。 系啦，你系个努力实干嘅人啦，容易放不下心，没有安全感啊、嗯。有时其实好多嘢，乜嘢都唔放心得落嘅、嗯。 又俾佢 写，点会放心？ 得唔得噶？ 系啦， 佢交剧本唔知得唔得？ 唔知掂唔掂噶？不如我出我啲啦，系咪？你成日都系咁同我讲，我话唔得，一定要出佢自己嗰啲。大小事情乜嘢都要插手，乜嘢都要做， 乜嘢都要加接脚落去。 喺朋友眼中嘅话，你系完全可以出嚟创业嘅，咁、嗯、样、啊。 哦 耶，几好啊！ 创业咧，我觉得咧系真系非常好啊。 点解啊？ 系啊，我真系好鼓励啲年青人出嚟创业。 哦，年青人系真系应该要出嚟创业嘅、 啊， 我都觉得系。 试下啦， 我都好后悔，我自己系唔得噶，因为曾经有啲师傅同我讲过。 即系你唔系创业嗰种人， 佢话我系唔可以自己出嚟做生意噶。佢、嗯、如果你出嚟做生意嘅话，你跟同人哋夹噶啦，同人哋夹嘅话咧，就会俾人哋呃晒钱 噶。哦， 呃晒钱， 所以我就咁样做，我冇。 亦都有人讲系创业唔紧要嘅，但系创业唔好同朋友创业，因为咧、 哦、 到最后你只会做唔翻朋友嘅啫。 系啊，你试你试过啦。 阿、马小华，你试过咩？边个系你朋友啊？边个系你朋友啊？ 哇哇，赤赤痛啦！ 唔好意思啊，一日插咗几刀， 赤赤痛， 诶流紧血啊你，啊 真系长知识。喂，好啦，多谢心理测验， 系咪 非常好啊。 唔系啊，如果今日如果听完呢个心理测验之后嘅话，以后你咪食溏心蛋先咯。 好啦， 我都要及下餐厅睇下啲乜嘢人食咩先。 多之后开始我哋今日即安剧， 好。 好啦。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万里小海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甲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谈起牺牲是荣耀，回归了青春。向前冲，我可以不吝每一次演练，当战斗用十年二十年将梦百分百命中，我是好手、哦 嗱，听日星期五啦，咁啊，今日礼拜咧，除咗有音乐治疗啦，为咗马老师啦，听日就咁犀利，为一个专业嘅精神科嘅医生， 又系为咗 心理方面。 琴日 系啊，音乐治疗太轻微，太 重症， 小儿科得 就。即系我好感激你两位啊，成日为我搞咁多嘢， 冇错啦。咁听日咧就有一位陈仲谋医生， 哇， 啊，针对都市人喺疫情底下，因为咧好多人咧嗱，佢可能冇公开啦，收入大减啦，出唔到街啦，咁到底对 好大压力 呢种咁嘅忧郁点去即系对付咧？ 好啊， 如果系嘅话，我哋听日好唔好？等大家可以打电话嚟话俾我哋听，你究竟面对紧啲乜嘢问题咧？ 工作上啊，感情上 咁可以等我哋嘅心理医生或者心理专家可以同大家可以倾一倾，或者俾啲 advice 你都好。 一于系咁， 好， 咁啊，听朝十点风骚发文再见， 拜 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哇 ，Gigi， 我由八点钟就见你喺度睇住部电脑，对咗成朝噶啦。你咁样做，长时间对住部电脑好伤眼噶。你间唔中要俾对眼休息一下先得噶。 我有定时休息噶，你放心啦。 你睇紧咩啫？煲剧啊？ 我都想煲剧啊！呢排边有时间啦、啊？好多功课要做啊。 系。咁啊，睇下有啲咩可以帮到你啦，未必帮到噶。 啊，系、哦，你应该识答噶、哦。 咩先？ 呢题啊？ 吓？哇！喺货柜码头有一部行驶中嘅轮胎式龙门架起重机嘅吊架，撞到一堆嘅货柜，引致若干货柜倒塌，同埋压住下面一架车辆，导致车内两名工友受伤。点样可以预防同类型嘅意外发生？ 你知道应该点预防噶？嗬？ 呢啲又唔系唔识嘅，但系不如你问思芬啦，佢好似熟啲、哦。 我等唔切今晚先问佢啦。呢份 report 今日两点要交啦。 哇！你又临急抱佛脚啊？ 仲好讲，寻晚你系都要逼我陪你做瑜伽，我先冇时间做咋嘛。 哇，边个啊？边个开门啊？ 呢间屋得三个人住，我同你都喺度，咁你觉得会系边个自己开门啊？ 喂，思芬唔系已经翻紧工啦咩？ 点解你唔直接问佢呢？ 哇，淨係一朝冇帶電話起身就有成幾十個 message， 有排覆啊，真係。 思芬啊，既然你都返咗嚟，可唔可以幫我一個小小嘅忙先走呢？ 幫咩呢？ 呢題應該點答好啊？ 哦，首先呢，雇主應該就委任合資格嘅人員呢，進行針對相關工作嘅風險評估㗎。嗱，當中呢需要考慮龍門解起重機嘅操作模式啊，貨櫃嘅堆疊狀況啊，同埋喺貨櫃處理區域裏面呢，同埋附近嘅工作人員同埋車輛等等啦、啊。喂 ,Gigi, 呢度叫我答你問題，但你做乜過嚟撳手機啊？ 我怕会听漏啊，所以想录低啫。你继续啊。 喂喂喂，咁有嘢想问啦。如果要预防类似嘅意外，系咪要制定同埋实施一啲有效嘅安全管理制度呢？ 都系噶，不过例如呢？ 例如要实施控制措施，防止未获授权人士或者车辆进入龙门架起重机嘅操作区咯。 啊，正確噶，呢个系。 我都知道一啲噶，譬如要安装有效嘅安全装置，确保正被吊运嘅货柜唔会以水平方向移动，除非已经被提升至最高嘅位置，同埋肯定系高过旁边堆叠嘅货柜。 哇，直头好似睇住本书答咁样，啱晒啊！ 仲有呢？ 其实咧都仲可以啊，为呢一个龙门解起重机安装一啲适当嘅安全装置嘅，例如系闭路电视咁啊，咁就可以增加操作员嘅视野范围啦。啊，同埋喺调运货柜嘅时候咧，就要有发出视听警号嘅装置，去警惕下附近工作紧嘅人啊嘛。 啊，仲有啊。好似有啲安全装置呢係可以侦测到附近嘅货柜或者障碍物，咁就可以防止喺吊运中嘅货柜万一有机会撞到其他物件，就能够啊及时停止移动㗎啦。 阿摩呢，你又啱喎，係有呢啲侦测安全装置嘅。 其实要预防吊运中嘅货柜会撞到附近嘅物件，控制佢嘅吊运速度有冇用呢？ 梗係有啦，唔只要限速啊，仲要采取有效嘅措施去確保操作人员要严格遵守添。 咁又应唔应该限制埋喺货柜场里面堆叠货柜嘅高度呢？ 当然要啦，唔係话你想叠到几高就几高㗎，係考虑过不同因素，譬如地面情况、货柜场布局、所涉及嘅机械装置、机械操作模式等等。就要確保貨櫃嘅堆疊高度盡可能係降至最低，防止以堆疊嘅貨櫃會被起重機嘅任何部分撞到啊！ 明白，係咁多啦，嗬。 其实都仲争少少嘅。嗱，想货柜处理作业做得安全咧，管工咧就一定要确保所有起重机嘅操作员都系要持有由劳工处所指明嘅培训机构颁发嘅有效同埋相关嘅证书先得噶。 一定啦，冇考到牌一定唔做得啊！ 管工咧都应该咧为操作员、工友同埋货车司机提供每种安全工作系统嘅资料、训练同埋指导，唔系话乜嘢都交晒俾啲员工就唔使理噶。 哦，唔该晒，思芬、毛利，我好有信心呢份功课实好高分啫。思芬，横掂你都喺度，一齐食埋 lunch 先再翻工啦。 喂，好啊，食得饭啊？ 毛利开饭啦。 咩啊？乜唔系你煮咩？ 唔系你负责煮咩？ 吓，你前日唔系话逢星期四系你负责煮饭嘅咩？ 我话下个星期先开始啊。 咩啊？你唔系咁讲喎，上次。 唔系你， 得，唔好嘈啦，嗌外卖，唔好嘈，我嘅。 货柜处理要安心，做足准备至放心。我是 Gigi 张曼芝。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深夜浪漫，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3点钟嘅。好啦，听我咪就系去新闻报告先。